扭开心机，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就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啊，咁啊，朝头早呢在二台的直播室入面，白权路都回来了，陪着各位听众一起呢在早上的时间呢，咁啊可以呢就是一起准备定你们的心情去到迎接今日啊 ,2021 年10月5号。阿沙，对唔住啊！十月六号，系眼大睇个龙。十月六号星期三早上嘅晨光第一线， 晨光每日一格。 出面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9%。我哋朝头早起身嘅时间，可能会觉得咧就天气干燥咗少少。我啲天氣乾燥嘅指數咧，好快脆就會知道，啲手咧就開始要搽 cream 啊，咁啊呢啲就滋滋現現啦，皮膚提醒我哋。今日朝頭早就唔係諗住同你講下皮膚，就諗住同你講下一個人精神嘅力量係好緊要。都係精神啲咩咧？夠唔夠瞓啊？我哋宏觀翻好多嘅一啲叫做成功人士啊，原來佢哋咧都有啲嘅習慣。他们呢并不是呢就会睡得太多。他们会选择早起。即是当你想着喂我如果读书要挨好耐嘅或者是凌晨三四点呢才读完这个勤力的话呢你的观念可能会是要扭返正啦。他们告诉你你应该早啲瞓然后把握朝头早当你想着三点几四点起身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呢就叫做精神啦或者叫做襟挨啦。其实你应该选择早瞓然后三点几四点起身。起身做乜嘢啊如果你想读书就读书咯做下自己日常的事情。朝头早的时间呢他们会形容到大地的空间会更加宁静。你更加能够咧就系专注，同埋你嘅精神会放得更加好，去到你嘅工作上面。所以如果你谂住读书挨夜嘅时候，呢个观念系错，你应该早啲起身，然后把握朝头早太阳白白出嚟之前最集中精神嘅时候，好好做好自己嘅功夫。你都系觉得天方夜谭噶啦，不过唔知点解，真系好多伟大嘅领袖或者企业家。他们都会选择用这种方法去提醒自己应该做好每一件事。他们呢就不会熊猫眼的。但如果熬夜熬到熊猫眼的你就应该想一下自己作息时间。 情人落叶为何尽兴都别离仍然念旧就如熊猫般等你情或雨仍然坚守故地全为你怕你一天归来不可抱起熊猫专一至死不理如何伤悲从不转换口味但未能换到你太过简单如何玩争逐游戏等不到谁人救起熊猫只等喘气不期望能惊喜谁可以认真地愿容纳这绝种的凄美无论寄居在何地丛林的土地仍然芳香得怀念你日从没有数日期无论十月十年熊猫都等你情或雨仍然坚守故地如果你怕你一天归来你可勾起熊猫专一至死不理如何伤悲从不转换口味但你能换到你太过简单如何到谁人救起熊猫只等喘气不寄望能惊喜谁可以认真地愿容纳这绝种的凄美无论寄居在何地丛 林的土地，仍然芳香地怀念你。熊猫专一致死，不理如何伤悲，从不转换口味，但未能换到你。太过简单，如何玩？争做游戏，偏偏近半无人会想起。红包只等转起，不渴望全新惊喜，谁可以认真地如容纳这绝世的福气？无论寄居在何地，丛林的土地，傻傻等的只会为你。 我是白元浩，我好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我自己呢是一个很喜欢吃鸡蛋的人来的。市面上的鸡蛋其实有很多不同种类的，既有不同的颜色外形，连大细都有不同的。那营养价值方面又是不是全部都有分别呢？医生就话啦，其实鸡蛋的蛋黄营养，好似维他命、矿物质等等咧，喺加热之后，的确咧系会稍稍流失嘅。不过蛋白嘅主要营养其实系蛋白质啊嘛，而且含量相当之丰富啊，加热之后系唔会造成营养流失噶，甚至乎更容易俾人吸收添。人体可以喺烚蛋当中吸收到九成以上嘅蛋白质。但是在生鸡蛋当中只是可以吸收到五成的啫。另外，到底鸡蛋的软硬程度会不会影响它的营养吸收呢？医生就说了，鸡蛋煮熟了之后，软硬的程度的确是会影响蛋白质的吸收率的。蛋白太硬就会令到吸收率变差，所以就建议大家视乎自己想吸收的营养，选择合适的烹调方法。例如目标是想增加肌肉，想吸收更多蛋白质的话，就建议吃多些烚蛋了，因为大壳的水煮蛋是最能够留住养分的。其实市面上出现的鸡蛋不外乎都是啡色壳或者是白色壳为主的，除了蛋壳的颜色有别之外，价格当然都有不同了，令人认为营养价值可能都有高低之分。不过营养师就说了，其实无论任何颜色、任何饲养环境出产的蛋，营养价值都没什么大分别的。至于它们市场价格不同，可能就是因为饲养啡毛鸡比较饲养白毛鸡的成本是高一点，所以价钱就会有差异咯。那到底蛋黄深色的营养价值又会不会高一点呢？蛋黄有黄色、橙色或者橙红色，当中也都会有一些深浅色的分别的。不过营养师就说，其实无论任何颜色，他们的营养价值都没什么分别的。颜色不同只是因为饲料不同所造成。例如较浅色的蛋黄，母鸡食的主要饲料呢就是粟米。而较红的蛋黄呢，母鸡食的呢通常都是偏红色的饲料，可能是红椒啊、辣椒或者是红色的蔬菜。最后大家可能都会想了，是不是吃的蛋越大只，营养就会吸收得越多呢？原来鸡蛋的大小是受住母鸡的年龄影响的。母鸡越老，输卵管就会比较粗，容易生产更多蛋白，所生的蛋就会大只一点。由于蛋白质含量较高，所以大蛋的营养价值的确是比小只的蛋高的。不过他们的蛋黄大小基本都是一样的， 所以只是蛋白质含量有别，其他营养都是差不多的。如果要揀鸡蛋是不是新鲜，有没有方法呢？原来如果要判断那只鸡蛋是不是新鲜，除了可以看到它包装上面标明的到期日，亦都可以看下蛋黄的弹性。如果你的鸡蛋是足够新鲜的话，原来只要用对筷子夹住个蛋黄都可以夹得起完整无缺的。点都好啦，其实鸡蛋提供蛋白质、维他命、矿物质等等都是人体所需的。不过任何的食物都是适可而止，不需要吃过量的。如果真的需要吸收相关的营养就吃适量啦。记住最紧要都是均衡饮食，那你就自然身体健康啦。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晨光成语百科，先同你再睇睇咧，就系天气预测方面啦。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以及干燥，市区最高嘅气温32度，新界就会再高多一两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咁啊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星期五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0%啊，咁啊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生效紧嘅。同大家睇下一啲咧就系中国嘅传说噃，哇系咩传说嚟嘅咧？话说啊，古时候有八位嘅神仙，哦估到啦系嘛？佢哋一齐咧就喺黄武盘图嗰度咧就翻嚟咯，飞呀飞，飞呀飞，望起上嚟咧好似骑住啲云咁样，但又冇筋斗云咁快。途经东海嘅时间咧，见到哇翻起巨浪啊，于是乎咧八仙 呢八位嘅神仙，其中一位叫吕洞宾就建议大家啦，啊，不如咧大家就坐住自己嘅宝物过海啦，咁样话明传说啊嘛，听古就唔好博古。佢哋诶骑住自己嘅武器啊，或者法宝啊，有啲乜嘢咧？例如铁拐李咧，就梗系铁拐啦，用佢嘅拐杖放喺天上边，跟住一企企上去就好似骑住筋斗云咁样飞啊！寒霜子就用花篮，蓝彩和咧就用拍板啊，张果露啊用纸炉，哇！如此类推，有啲用尘忽啦，用竹罩啦，用烧管啦，甚至乎咧就系用玉板。八位神仙咧就各自啊，坐住自己嘅宝物啊，喺呢一个嘅天空上面飞过，追风逐浪，渡过咗咧就系东海。咁啊，话说有个咁样嘅传说啦，八仙其实咧就即系讲紧啊民间传说嘅八位神仙。头先都介绍咗几位噶啦，啊，据讲啊，八仙过海从来都唔使用船嘅，因为佢哋咧一飞飞咗过去，而且佢哋啲法宝咧仲非常之健使添。大家咧就可以凭住自己嘅本领法术，去到咧就系做出一啲惊人嘅事情。一般人过海就会用船啦，现代人过海除咗坐船之外，多咗几个唔同嘅选择，例如你可以直升机或者坐飞机，横跨太平洋都一样冇问题。以前呢跨一个嘅海域啊，或者渡河都已经相当困难。古时候人类或者中国人喺以前已经懂得用八仙过海去到形容一啲嘅事情。今时今日如果要你形容嘅话呢，可能要用太平洋，或者呢就係喺度形容啊，有啲传说嘅人呢可以飞上月球咁样。既然都话到八仙过海就唔使用船，大家凭住自己嘅法术法宝就可以度过一啲嘅事情，或者解决一啲嘅难关。即係比如从事某一种共事嘅事业入面，大家攞出一啲嘅本领办法，大家好似系竞争咁样，但系其实各显大家嘅神通，大家咧就系各施其职，八仙过海，就好似形容一班人咁样啊，系嚟一个 office 入边，大家都系好努力去到工作，有啲负责 IT 部门，有啲咧就负责咧就系行政嘅，有啲负责咧就系杂务嘅，大家齐心做好一件嘅事情。今日当你要翻工翻学嘅时候，会唔会谂下你身边有一班好好嘅朋友、同事、同学，大家原来都系各司其职、八仙过海啊！每个人都有自己嘅看家本领，做好眼前嘅工作咧。如果系嘅话，咁就啱啦，即系代表你有一班好好嘅朋友拍档同你一齐加油啊！ 在岁月，友情纯真，每一分关注陪你笑着行，歌声伴成长，得你在旁，这快乐时光美妙难忘，勾括起往。是琴弦在响，与知心好友齐高歌拍掌，感激一生里能有你在场。 难入心，每一分一刻同庆贺缘分，数十载岁月友情纯真，每一分关注陪你笑着。 好快脆时间去到早上的六点半钟，听听新闻简报，转头回来二台普通话台，继续有晨光第一线之早，有白元浩陪住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白宫透露，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本星期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会谈。白宫表示，沙利文和杨洁篪将会在瑞士苏黎世会晤，跟进两国领导人通话时提及的管控两国竞争。澳门宣布因应疫情变化，再收紧入境政策，从海外经机场入境的12岁以上人士，要有完成两剂新冠疫苗接种14日的证明，或者不适合接种新冠状病毒疫苗的证明，由7号零时起实施。澳门目前只是允许澳门居民或其外国籍家人经申请后可以从海外返回澳门。新加坡昨日新增3486人确诊新型肺炎，再创单日新高，亦是首次单日确诊突破3000宗。新增病例大部分是社区感染，其次是外劳宿舍个案。新加坡昨日再有9名患者死亡，全部是长者，其中3人没有注射疫苗。俄罗斯单日有895宗死亡个案，创下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最高纪录。當地昨日亦都新增25000人確診，克里姆林宮份人形容死亡數字非常惡劣，令人關注，認為咁多患者死亡是因為注射疫苗的人數不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格奧爾基耶娃透露， IMF 預計2021年全球經濟增長將略低於7月時預測的 6%， 理由是新冠疫情後和債務、通脹以及經濟趨勢分化相關的風險。格奧爾基耶娃表示，全球經濟正在反彈，但疫情繼續限制復甦，疫苗接種出現巨大鴻溝。格奧爾基耶娃說，美國和中國仍然是重要的增長引擎，意大利和歐洲的增長勢頭正在增加，但其他地區的增長正在惡化。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炎熱和乾燥，市區最高氣温約為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吹強風。展望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星期五同週末期間風勢頗大，有狂風驟雨，海有湧浪。而家嘅氣温係28度，相對濕度係70%，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 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大江大河， 杨秦和戴娇凤开始在电器市场卖电线，成日都说逢商必奸，他们为了抢生意竟然出谋招，到底他们最后怎样击败竞争对手呢？ 大江大河 慢慢看，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我是音乐书记艾力啊！十八廿二在我心目中咧系一个最青春、最有活力、最咩都够胆做嘅年纪嚟嘅。祝你、我同埋二台都继续敢想、敢做、敢试，咁至系青春啊嘛！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翻到嚟朝早嘅6:35，咁啊28度嘅气温啊，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生效紧嘅。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白元浩打俾阿 Kitty 啊，早晨。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啊，你话即系成日咧都喺节目嗰度讲，就系话啊，你屋企咧又冇乜风系嘛？而家強烈季候風信號、啊。 誒係咩？我而家都感受唔到、啊。 風向唔啱。風向唔啱啊！ 係啊，唔係可能佢凹咗落去咧，即係俾啲其他建築物包圍住咧、 嗯， 所以成日都 feel 唔到啊！ 係啊，都有啲機會啊呢、這個。 好嘅，所以我就要靠聽住晨光第一線啦，咁所以就可以知道出面嘅天氣到底係點啦。咁啊，出街啊，出門口咧就可以著翻啱嘅衫啦。 梗係啦，轉頭又有同事咧一齊報下天氣，幾好啊！呢個都幾好玩嚟，做嗰啲報天氣。 是啊，嗱，所以咧，即系资讯好紧要啦，咁啊，屋企就要有个收音机啦，有个电视机啦。不过我想问一下小白，你有冇谂过咧，即系喺你个生活当中咧，有啲物品对你嚟讲系非常之重要嘅？ 电话啦，呢个年代， 中意到咧冇咗佢唔得。 哦，咁又唔系电话喎、啊。嗱，如果你话好紧要嘅咧，我会讲电话。但如果紧要到冇咗佢唔得咧？我又唔会选择电话，因为 你会选择咩咧？ 啊，突然间俾人都问一问咧，生活上有啲乜嘢自己你俾少少时间物品啊，你俾少少时间谂一谂先。我竟然间要谂一谂，因为我真系好认真谂嘅呢个问题。 哇，你咁讲咧，其实我都会，如果你叫我拣，我可能都真系拣电话。如果冇咗电话，好似同世界失咗联 系啊！ 你睇下前晚。即系大家 冇去 上嗰啲社交网站咧，跟住个个都话诶、做啲瞓啦咁。 嗯，系啊。咁但系如果你俾我选择嘅话咧，我真系未必会选择可能都会系电话，但系未必系呢啲 smartphone 啊。可能我会拣咧就系传统嘅电话啊，因为真系可以你拎佢个电话打啊嘛。而家呢一个电话咧，就你叫我拎起打电话俾人咧，我真系好少。通常接咩咧就接嗰啲sales 电话咯。比較係啦，接嗰啲電話仲多過我自己打俾我屋企人。咁如果你話視像嘅，反而而家可能視像會多過普通打電話喎。即係譬如叫埋仔仔打電話俾我媽媽啊咁樣傾下偈啊，就會多過就係正常打電話咯。 但其實除了電話咧，生活上都有很多物品是即係幫助我哋好多噶嘛。點解我敢問呢？因為我睇到一單即係趣聞啦，嗰啲國際趣聞咧，佢就話印度咧有位男士咧。 就好鍾意一樣佢生活上呢成日都會用到嘅物品，佢、覺得呢就幫咗佢生活上好多啦，咁所以呢就決定同佢簽字、就娶佢做老婆。 物品喎、 哦。物品嚟呀、就係電飯煲。佢話因為呢呢個電飯煲呢即係照顧佢嘅起居飲食、就煮啲好好味嘅飯俾佢、令到佢有呢個好溫暖嘅感覺。咁於是乎呢就話我要娶佢呀咁樣。不過而家其實都好多呢啲趣聞嘅。 係咪兼職嚟㗎？係咪電器鋪嘅兼職嚟㗎？ 我真係唔知道喎、但係呢我就覺得未必啦。因為呢四日之後呢佢就同佢離咗婚啦。 佢係正常人嚟㗎嗬。 咁我唔知佢去印度，我又唔識佢啦，即係本身。咁、但係佢又真係唔係，但係嗱，我又覺得咁樣喎，因為頭先我想講就話，其實喺唔同嘅世界各地咧，間唔時都會有呢啲新聞嘅嘛，即係譬如話可能同一隻公仔結婚啊，或者係同一隻毛公仔結婚啊，之前喺日本都有啦， 以前都有好似睇過同May 啊 Mary 嗰啲結婚都好似有見過。 都有啊，咁可能嗰個人對佢真係有一種好深嘅感情，或者覺得同死物結婚係唔需要即係咁大嘅責任嘅咁樣啦。咁、但係去翻呢個印度男子嗰度啦，我唔知點解佢咁快就放棄個電飯煲咯，因為始終個電飯，除非個電飯煲壞咗啦，如果唔係，佢都會仲會對住佢，同埋佢都仲會煮飯俾佢食噶嘛。 其實生活上咧，如果你話電器。我自己認為電飯煲不是最重要的電器，因為電飯煲呢其實你可以用，你就算用個煲仔，即是普通明火煮食的煲仔，你都可以煮煲到飯嘛， 都可以蒸到飯啦， 是蒸到飯啊，甚至乎你拿那些人家煲仔飯的瓦煲呢，喂又是第二種的菜式喎、是不是？ 我同意啊，那我會選冷氣機咯，如果你說 我會選雪櫃喎、是不是？即是雪櫃收埋啲雪，即是收埋啲食物呢其实好紧要噶，冷气嘅话咧，如果我热，我可以开个雪柜门啊嘛。 但系你嗰啲食物啊，好多都室温，其实都得噶嘛。即系譬如你水果啊， 明太子已经唔得啦、 啊， 明太子已经要摆雪柜啦。 咁不如你同明太子结婚？ 嗱，你千祈唔好咁讲啊！而家听紧收音机，仲有一个人喺度反驳紧你嘅话俾你听啊！ OK，我唔会陷入呢个嘅陷阱嗰度嘅。好啦，讲到呢度，我转头翻嚟噶啦。 哦，好啦，转头见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百科。 好啦，又同你睇一睇呢个天气方面先。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同埋咧系干燥。市区最高嘅气温咧会到32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噶。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啦。咁啊，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头先讲过啦吓。初时离岸啊系吹强风，展望啊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咁啊呢一句咧就紧要啦。星期五周末啊。这个期间呢就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亦都呢就睇过呢有啲报道啊就话到哇又凭住呢个天文大潮啊咁样呢就会影响到呢就是我哋嗰个嘅生活啊，甚至乎呢就会令到呢个水位呢就可能会上涨添。咁搞到呢就大家都觉得哇狂风骤雨又有好多嘅气流喺度啊，咁大家应该点样去到面对啊，点样应对呢咁样。好啦。天文大潮，大家明唔明白乜嘢叫做天文大潮呢？佢系点嚟嘅咧？系咪净系同水位高系有关系呢？其实太阳同埋月光嘅叫做引力啊，就系咧会令到呢啲潮涨、潮退、潮起又潮落嘅关键，即系叫做呢啲海潮咧，就系天文大潮一般啊。嘅其中一个嘅重要嘅原因嚟嘅，潮汐主要都系由月球同埋太阳嘅引力去到决定啦。月球虽然咧就比太阳嘅质量细， 佢嘅引发呢个潮力啊，就比太阳咧就高大概 2.17 倍嘅、哦，相信咧就系同位置有关啦。每当月球移动同埋太阳咧就成为咗一条直线上边，两个嘅天体引潮嘅力量啊，就会放喺同一个嘅方向，海水咧就会涨落咧就必然就会增大啦。这个呢就是人哋成日所讲的初一十五的大潮的原因，就是因为都是跟太阳呢是月亮的位置是有关系的。它的周期呢就是 18.6 年的，可以呢就是提前呢就做好一些预报。天文大潮在一般的情况底下不会呢就引发灾害的，都是大潮的一些水位高一点啦，这样一般的城市建设呢就已经可以应付得到的了。不过在某些特定的环境底下就会构成水害的，水的灾害，例如就是汛期的江河，当它水满的时候又遇着天文大潮所造成的影响就可能会比较上大了。如果天文大潮亦都遇到就是特别的气流，甚至乎台风登陆之前引发出来的暴风雨潮汐的话，它亦都有机会会令到就是江河水位有所改变的，严重的情况更加会令到水位上升就相当之多。天文大潮咧，虽然就唔系话成日都会发生嘅一啲嘅事情嚟嘅，咁但系如果真系遇着其他嘅一啲嘅改变嘅话咧，咁就会我哋需要特别警惕啦。每日通常都会有两次嘅潮涨同埋两次嘅退潮嘅，潮汐嘅变化，头先提过，主要都系受到月球同埋太阳嘅引力所影响啦。水位有阵时会上升特别高，或者其实都会降得特别低嘅。书本上面咧，有阵时都会称之为大潮或者天文大潮嘅。喺香港啊，较大嘅一啲大潮，多数都系出现喺六七月或者十二一月之间。涨潮嘅时间啊，较高嘅水位可能会令到啲低洼地区造成轻微嘅水浸。咁啊，而退潮嘅时间，较低嘅水位亦都会可能咧，会影响一啲船只泊岸嘅。在香港的纪录方面，2004年7月4日亦都出现过一次较大的大潮。当日维多利亚港录得的最低水位就是海图基准面以下的 0.07 米。一些渡海小轮泊岸的时间原来当时受到影响的。虽然未必对着我们有直接的关系，不过我们真的要学多样东西。 共个晚餐，直接惯不惯，没有太差，你不需冷淡。言问几深，言语有多真，其实无谓解释，不必再问。哦哦哦，骗我也要自讨圆桌。着泪扮冤家，懂不懂真话的清高，不懂得请跟我说别客套，分不清真假冒与假，自家的怎答应不理性，听你的大话既肯定，太真实未识得反应，再骗我爱要真。 过散，至少有过相恋气味，失望掉却偏记起。讲一声真话好不好？ 时间六点四十九分，叶明喜嘅新作品叫做《真话的清高》。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电话侧边咧，拨通咗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啊 Circle 喺度。早晨 ，Circle。 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 咁下压咧就好紧要嘅。今日咧我都好想咧喺藉住今天嘅时候咧，好好地令到自己嘅身体松一松。有冇办法咧？ 即系相反，个人系好紧，系咪啊？ 系啊，一翻工个人咧就好似作战状态咁样。我谂香港人都系有呢种心态，大家紧张份工啊嘛，翻工啊梗系容易。崩緊㗎啦， 係因為咧，其實就呢個係一個即係我哋之前講啦，當我哋面對住壓力啊，其實伴隨住有陣時咧，就係即係會個人會緊張，緊張咧其實包括埋我哋成個人可能都即係肌肉緊張啊，個人咧其實咧幾時先發現咧，就是、你收工離開咗凳嗰刻咯，或者你做完手頭嘅嘢。可能唔知小白會唔會有時好多時會剪片啊，即係做一啲後期嘅工作啊，對住電腦啊，所以我都試過就係有陣時即係埋頭苦幹去預備一啲主題啊，去揾資料嘅時候咧，都會即係對住個電腦咧進入咗嗰個狀態啊。 係啊， 你想離開嗰張凳 嘅。特別係坐緊喺個電腦台嘅時候咧，唔知點解係張凳嘅魔力啊，定係咩？會搞到你個人咧越嚟越硬啊！ 因為你全神貫注喺嗰個工作度嘛，你就淨係可能喺某個。小型的動作就是按下 mouse 啊，即係個手指頭會用喐啊，咁但係其實你有成個身體咧好似 freeze 咗咁樣，即係靜止咗咁樣嘅喎。咁但係咧，我就會有一個早幾集咧都講緊一啲急救嘅小錦囊啦，都係一啲簡單大家都可以做到嘅。我相信咧呢一個咧係大家都未必容易做到，但係近期流行一啲嘅生活模式咧都可以推動大家去做呢件事嘅，同埋又可以減到壓力就係咩咧？就係、是、浸浴啊！ 哦，但係唔係個個屋企有浸浴喎、啊，有浴缸先得喎。 亦都令我諗起咧，即係當我哋仍然好自由可以去旅行嘅時候咧、 啊， 最想 book 嗰間酒店就係有咩咧？ 浴缸 有浴缸，你去日本最中意做咩啊？ 浸温泉。 浸温泉啦、啊，咁但係當而家呢啲情況都仲係未係咁順暢可以做到嘅時候，咁我哋揾啲機會俾自己啊。頭先小白講係嘅，未必每一個屋企咧。都有浴缸嘅、我諗起最近咧，成日有時睇人啲推介咧去 staycation 咧，第一樣嘢揀係揀咩咯？睇咩？ 就係有浴缸。係 啊，點解揀嗰間酒店或者點解揀去嗰個地方咧？睇下個廁所先，睇下佢有冇嗰啲。按摩嗰啲、 按摩池啊，按摩浴缸。喂，如果你系拣嘅 staycation 嗰啲有浴缸嘅话咧，其实都几建议大家又中意浸温泉啊。咁可以咧，坊间都有几多唔少咧，由日本运过嚟嗰啲咩啊，温泉汤包啊。咁你系啦，即系开盆水，跟住咧就倒嗰包粉啊 powder 定唔知系液体，我自己本身冇买过啦。不过我见就好多日本朋友都系会咁样嘅。跟住咧就开咗盆水出嚟之后咧，嗰盆水咧嗰、那个嘅入边嘅化学成分咧就会变咗做温泉水噶。 咁 啊，令到你有试过啊？有冇啲特别买啲咩味啊？加埋啲温泉水咁样噶？ 系嗰啲好奇怪嘅味咯，就系令到你 幻想自己，即係或者你覺得好似去沉温泉， 硫磺味啊嘛，嗰啲似唔似啊？ 係嗰陣怪味。仲有啲色㗎，少少 黃黃地。 係啊，甚至乎咧，以前去到一啲浸温泉嘅地方，好多呢啲即係叫做咩年代嘅手信去買咧，就係、是啊、可能我試過買嗰啲係紅，即係紅紅地色嘅，可能係話啲辣椒啊， 哦咩、那個、血池地獄嗰啲。 係啊，即係可以令到你嗰個血液循環好啲啊，咁樣啦、 哦。所以我就覺得咧，如果有浴缸嘅話咧，可以試一試呢一個嘅方法嘅，咁啊可以令到自己咧即係 relax 下啊嘛，staycation 嘅玩埋呢啲啦。 點解會推介大家咁樣咧？都有一啲嘅背後嘅支持嘅，即係我哋之前咧成日講話點樣激活我哋副交感神經嘛？其實咧，我啲手指頭或者我哋點解浸浴嘅時候去接觸水咧，其實啦就已經係令到我哋進入。激活嗰個副交感神經啊，就令到我哋容易進入一個放鬆嘅狀態。 嗯， 再加埋咧，我哋自制一啲聲音啦，譬如我開一開嗰個水龍頭咧，其實 SPA 都係咁嘅道理嘅。你去泰國咧，咪、啊、會即係可以揀一啲嘅療程咧，咪好療愈嘅，就聽到啲水聲啊咁樣啦。咁、我哋可能開一個水喉啊，聽到啲流水聲，即係你儲水都要噶嘛，唔好太大啦，少少咁樣啦。咁咧其實聲音咧都會有幫助我哋咧，去好似綁住自己喺個置身喺個大自然嘅當中咧、都係咧令到我哋嗰個情緒啊，嗰、那個起伏咧都有幫助咧，係變到咧係平靜落嚟嘅。因為咧其實相反咧，有陣時我哋嗰、那個自律神經咧，自律神經就係我哋控制我哋心跳啊、呼吸嘅一組神經咧，好容易受到我哋情緒啊，同我哋即係一大腦一好敏感咧，其實有影響嘅。咁、但係呢一啲嘅浸浴啊，去翻一個舒服啊、平靜嘅狀態咧，其實就係點解減到壓咧？就係、是、因為呢個原因，原來聽到啲水聲啊，你接觸到水啊，其實去令到我哋嘅神經可以。翻嚟啊 ，relax 啊喂，嗱，如果唔係個個屋企咧有個浴缸，又唔係成日可以去 station 咧，其實浸腳咧，我自己都覺得咧可以達到相同嘅功效嘅。當然唔係成個人浸啦，咪浸住只腳咯。咁啊，夜晚坐喺度嘅時候睇下書啊，咁啊浸住只腳，其實都係舒服嘅。咁嗱，有冇啲咩特別嘅香味啊，可以提供俾我哋聽眾，等大家喺揀呢個浸浴嗰啲嗰包粉嘅時候咧，可以揀一包好啲嘅。 喂，其實最簡單就係屋企都有就係鹽咯， 齋鹽啊， 鹽啊，就係、是、咧，其實海鹽我哋其實都有好多文獻都會講到話係幫助消除疲勞啊嘛，因為咧有時咧拿起手突然間今日急救啊嘛，咁咪可以攞屋企，如果屋企應該都有海鹽啊， 應該有嘅，喂，餐桌鹽得唔得啊？ 餐桌鹽都餐桌鹽都好，但如果海鹽會更好咯。 即係頂住檔先，如果冇海鹽嘅話。 係啦，屋企有餐桌鹽就用餐桌鹽啦。但如果屋企有一啲粗粒海鹽嘅天然嗰啲岩鹽咧，咁啊再我覺得係一個更好嘅選擇啦。 係有冇話份量幾多少？其實隨心咁樣。 隨心啊，但當然你唔好倒曬成樽落去啦。不過有啲嘢要留意咧，個水温啊，個水温咧就係、是我哋。依家應該大家都好對自己個身體嘅體温咧，都好熟悉啦，係咪？ 係啊，36.幾啊，長期都係啊，成日都到而家。 即係一過嗰個温度咧，就好敏感啦。但係我哋嘅水温咧，就啱啱近一個體温高少少咧，就係、是、最舒服嘅，38至40度。太熱咧，其實我哋皮膚都會痕嘅，尤其是依家其實都抽涼啦。咁、所以38至40度嘅水温係最好嘅。如果你係浸腳嘅話咧，15分鐘就夠噶啦，不宜太多。即有時啲嘢咧就適可而止，係、啦，浸浴都係嘅，都唔好大多過15分鐘。你浸温泉人哋都寫明啊嘛。 係啊，浸到咁長出嚟過冷河嘛。 係啊，咁所以譬如尤其是冬天，你頭先講浸腳咧，有陣時我都唔敢，我自己係一個最中意做呢件事嘅，因為我都係會手腳冰冷嗰啲人嘅，尤其是依家都進入秋冬，即係準備著。其實已經秋天啦，準備入冬季啦。咁、咧，我呢啲咧手腳冰冷嘅人咧，臨瞓前浸一個腳啊，其實咧。增加血液循環咧，嗰覺啊都瞓得好啲。咁當然咧，其實都唔話會死鬼。而家秋天就啱啱開始就得噶啦。即係你臨瞓前浸個腳，15分鐘，可以大家眯埋眼，再播埋啲音樂，聽下輕鬆下，放鬆下，再跟住進入睡眠咧，你諗到都覺得正。 而家諗到個人都已經放鬆咗啦。你話幾好啊？呢、這個提議。喂，下個星期有其他提議要同我哋講啦嚇。今日唔該曬你，拜拜。 係。 唔该晒 Circle， 咁啊，唔知道大家会唔会真系好似 Circle 所讲，如果有机会嘅话咧，就中意选择浸浴嘅方法咧，去到即系令到自己 relax 下咁啊，人啊，真系要唞一唞嘅，咁啊，未必个个浸浴嘅，有阵时放工翻到屋企啊，轻松下嘅时候，俾自己冲一个咧就系热水凉，我觉得咧都一样正啊吓，咁啊，然后饮翻杯自己中意饮嘅饮品啊，都一样可以咧就系轻松一下嘅心情，翻工翻得咁辛苦嘅，自在都系叹下嘅啫。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8%。喺碳之前咧，都要咧就系加油啦！今日嘅工作吓，星期三嘅早上，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紧嘅。啊，转头好快脆会到7点噶啦，分途广播之后，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去到今天早上嘅10点，我哋转头二台再见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有快乐。 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临时选民登记册和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在9月26号公布，选民可以登入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查阅资料。如果收到选举事务处的提示信要求回复确认选民资格，就要在10月9号或之前以邮寄、传真或者电邮回复。现在就去核对选民登记资料，查询2891-100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灵活城市资讯站。 原来糖尿病可以引致糖尿上眼，哇！病情严重咧，可能会失明噶。有啲咩方法可以及早发现呢？ 系啊，早期嘅糖尿上眼患者冇显著嘅病征，但系其实影眼底相系可以发现噶。有本地初创公司就研发咗糖尿眼智能筛查系统啦。 有几智能先？ 首先会由专人用眼底照相机为你影一张视网膜图像，即系俗称眼底影像，再将影像上传以人工智能去做分析，几秒钟就可以攞到报告，而且准确度高达96.8%啊！ 几秒钟有结果？准确度又咁高，真系快捷、可靠又安全、啊。哇！如果多啲地方用咗呢个筛查系统，咁咪可以喺短时间之内帮到好多长者做检查咯。咁佢哋咧就唔使花太长嘅时间去排队检查，又唔使等攞报告，仲会令到佢哋咧更加之积极同埋愿意去检查。有问题啊，都可以及早发现，把握黄金嘅治疗期啊！ 系啊，喺2018年呢间公司咧就同香港房屋协会合作，举办全港首个大型社区糖尿眼智能筛查项目，帮咗房协辖下20个出租屋村接近2000名长者做检查，仲提醒埋佢哋预防性筛查嘅重要性添。 呢间医疗公司嘅技术咁先进，仲主动走入社区为长者提供外展筛查服务，获得赛马会灵活城市全城长者友善计划2020嘅灵活商业大奖，真系实至名归啊！ 声音演绎：超 B、Kitty、阿 O。以上资讯由赛马会灵活城市计划提供。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肿瘤治疗学会义务秘书曾明恒医生， 癌症病人特别要担心，如果我哋唔好彩染上咗新型冠状病毒，咁而家喺国际嘅数据都知道，癌症病人一般比起冇癌症嘅病人或者健康嘅人，系会容易啲有并发症嘅。咁同埋如果一啲做紧所谓 active treatment， 即系做紧治疗嘅如果当中佢有感染亦都会有并发症。所以其实我哋都鼓励所有嘅癌症病人 其實除非有特別的原因啦，即係譬如話佢有其他嘅慢性病控制得唔好，如果單一係癌症咧，其實我哋咧都鼓勵大家咧盡快去接種疫苗嘅。而家咧已經好多數據，無論係美國腫瘤學會啦，或者歐盟腫瘤學會咧，都俾咗好明確嘅指引咧，就係其實做緊治療嘅時候咧，都可以咧係接種疫苗嘅。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課程出名實戰的啦， 佢係教你點樣同人 communicate 啊，咁 哦一啲人際關係 係啦，放鬆少少嘅 course 咧，教你點樣同人相處咧，對你去即係、就是、你唔同地方唔同工種做嘢都好有幫助、嗯。 香港電台第二台勞工處展翅清潔計劃全力支持，展翅清潔超新星黃天怡、方子豪、阿攝， 逢星期三下午三點到五點，三五成群一齊聽下屬於 David 李偉榮嘅展翅故事。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啊，7:09啊吓，咁啊先同听众睇睇咧，就是、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都系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7:09啦吓，咁啊强烈季候风信号嘅早上，咁啊晨光第一线，朝头早嘅时候先有咧就系白拳头陪住各位听众，除咗我之外咧，咁啊交通组嘅 Didi 都喺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系出边嘅交通情况先交俾你啦。 哇，今朝早又交通意外，又火警，又爆水管啊， 哇， 好多嘢嘅， 好快啲讲。 最唔好咧就系交通意外影响到挤塞噶，呢条仲系我哋附近嘅道路最主要嘅窝打老道啊，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呢个时间咧就开始挤塞噶啦，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啊！ 哇，咁快去到太子道西啊？ 系啊，去沙田方向嘅意外近希福道噶，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但系反方向都有八卦龙、啊，咁、去尖沙咀方向都塞埋车啊，塞到去边度啊？塞到去映月台添啊！ 系 几远啊？ 好塞车啊！好塞车啊！小白 啊，咦、啊、有乘客串、啊，我讲下。 我塞咗半个钟头啊，其实我大概咧。哦六點， 埋咪埋咪， 我大概6:00嘅時候咧，已經去到嗰個位噶啦，咁諗住準時達陣啦。嗱，依家都準時嘅，但係個重點係我諗住預鬆啲噶嘛。點不知就係咧，無啦啦喺九龍塘會嗰度咧，已經一路咁樣排到去，即係臨入思瑞嗰個口口嗰度啦。 係啊， 最後就要兜咗幾條路啊，入翻去咩喇沙利道啊。 哦，即係你兜翻 BU 下低嗰度轉入。 哦，即係阿歐，你聽唔聽到嘅意外現場係咩情況啊？ 意外現場未，因為兜咗路啦，咁啊，大家又喺度睇嘢啦，跟住有啲救护车啊， 是是是， 因为好似有个的士司机咧就困住咗喺个车厢入面， 是是， 希望佢快啲冇事啊吓。 嗱，咁啊，即系好似话上嚟广播度可以兜路啦，咁去其他方向嘅 就难搞少少啦。 系啊， 系啊，我出翻去报天气先，交翻俾 Didi 讲多。 系，多谢你嘅提供啊，欧吓，咁我都再话俾听众听啦，就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啊，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去沙田方向排到太子道西噶，咁反方向去尖沙咀咧。由於有八卦龍啊，咁所以車龍咧都排到去映月台噶啦。咁啊，小華依個時間7:02啦，咁早已經有呢個車龍，咁我驚稍後咧車龍會更加長啊。咁揸車朋友咧最好就自己識得改行其他道路啦。 係啊，八卦龍嗰啲就唔好咁八卦啦。 係啊，同埋小心，我成日好驚咧掛住睇對面方向咧，自己撞咗車啊。 咁就真係最唔好囉。 係啊，所以千祈唔好啊，大家留意啦。咁、好啦，講完個意外呢就講個火警封路啦，喺觀塘㗎。喺觀塘㗎，而家呢車輛不能夠由考明街右轉去紅桃道㗎。嗰、那個火警嘅位置呢就 嗰度都係熱門返工地方嚟㗎。係 啊，考明街紅桃道交界㗎。咁而家影響到呢最主要就係啲車唔能夠由考明街右轉去紅桃道。咁而家一帶交通呢就只係呢車多少少，咁暫時就未有車龍㗎。咁稍後又唔知道㗎。咁都係留意住我哋稍後嘅報道啦。我爆水管咧，呢、這个都系热点嚟噶。荃湾，我屋企附近啦吓，荃湾嘅杨屋道嘅市政大厦对出就系、是、河背街嗰橛咧，话需要全线封闭啊。河背街就系近住杨屋道嘅市政大厦啦、对出嗰段需要全线封闭。咁而家一带咧都系开始车多嘅。咁、而路面方面咧，就讲翻啦，恒常嘅车龙啦，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嘅，系咁多交通消息啦，小白。 好，咁大家要留意住，特别留意住咧，就系窝打老道嘅封路啊吓。 系啊，咁我想考下你啦，窝打老道头先我讲意外个方向系去边噶？ 往即系入沙田方向就有意外，不过咧就出翻嚟九龙就有八卦笼。 唉，真系有专心听我讲嘢。 梗系啦，大家留意住吓，唔该晒 Didi。咁、天气方面要揾翻啦，又跑翻出去嘅阿 O 啊，早晨啊 O， 又唔使跑嘅都得嘅，因为个确赖嗰个交通咁闹教啦，头先 Didi 都报咗好耐啦，咁啊，但系天气唔同啊，天气咧天朗气清啊，吓蓝天白云都睇到，有啲凉风，绝对系正嘅一个天气啊！你要有阳光啊，有阳光，有微风有微风，蓝天白云亦都有啦，能见度亦都相当之高喎、咁通常啦，暴风雨嘅前夕咧，都常言道都系咧啊晴天嘅，俾啲甜头大家。不过咧难搞啲咧就系礼拜六日啦，好似都有个风暴将至啦。咁啊，记得上两个礼拜先同其他拍档，同阿钟哥、同阿小白啊、同阿 Kitty 啊、Barbie 嗰啲讲话，哇！即系香港真系好得意，打风咧依家成日打到十月、十一月都仲有风啊！话好未完啊，真系整翻过嚟叹下，仲要喺礼拜六日嗰度，咁啊搞住。我哋出去玩咯，冇嘅。咁好似即系民捷嗰啲气象组织都有讲话，喂，有机会劲啲噶，坐三望几咁样，坐三望八咁。我心谂系咪真系咁劲噶？ 系，我有睇过啲报章咧嘅报道就话到嗰个风力咧就好似三号台风咁样。咁啊，到时睇下会唔会有啲咩 update 咯？ 系啦，咁啊，即系三号台风，香港人都当。食生菜嘅啫，入戏院睇戏啊，咁样即系你话去到八号、十号就会特别再注意一啲啦。咁当然你话即系对于啲户外活动，你话喂爬独木舟嗰啲就唔好搞啦，打风。咁你话室内嘅即系打牌、睇下戏啊、唱 K 都好耐冇唱啦，所以少啲抗呢一样嘅活动出嚟啦。咁可能煲下剧咯，依家咁多剧煲咁啊。好，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讲讲佢。 好，唔该晒，唔该晒。本港地区嘅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以及干燥。咁啊，市区最高嘅气温咧都系32度啊，吓，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啊，咁啊，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噶。星期五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嘅。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8%，强烈季风信号生效紧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时间嚟到朝早7:15，有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余允律。 早晨 ，Judy。 早晨啊 ，Barbie 啊，各位听众早晨啊。 嗱 ，Judy 啊，我最近咧真系听到身边有朋友同我讲话咧，啊，系咪真系要即刻去求医咧？因为咧就系话自己咧大便嘅时候咧，就可能会有啲出血嘅情况。 系啊，嗱，咁咧呢个情况咧，其实临床咧我哋都见到唔少病人咧系有呢个问题嘅，咁但系咧就好容易咧俾病人疏忽咗呢个问题嘅。咁大便咧有时出血嘅情况咧，咁相信有好多人都有类似咁样嘅经历啦。咁有好多人咧一听到话啊大便出血。就咬定话，哎，肯定系你有痔疮啦，咁样。咁当然啦，系啦，好多人咧，有便血呢个问题咧，都系因为痔疮嘅。咁因为我哋俗语都有讲啦，10人9痔啊，咁就唔系浪得虚名嘅。咁但系咧就要注意翻啦，咁就唔系净系痔疮咧先会令到大便出血噶。咁我哋要首先了解一下啦，咩为之系便血？ 咁其實便血咧，即係話咧血液咧喺我哋肛門排出啦。咁我哋糞便嘅顏色咧，會可能係有啲鮮紅啊、暗紅啊或者黑色嘅。咁呢啲都係有便血嘅情況。咁便血咧，咁係一個症狀嚟嘅啫，咁就唔係話係一個病嚟嘅，因為咧。好多消化道嘅病咧，都會可以導致大便出血嘅。譬如話，胃底嘅動物曲張破裂出血啦，胃腸道嘅潰瘍啊、腫瘤啊，或者我哋啱啱講嘅痔瘡啊，或者係肛裂啊、大便乾燥擦傷咗咁樣，都會出血嘅。咁亦都有一啲少數嘅情況啦，係會因為消化道以外嘅其他系統疾病嘅，譬如話血液病啦、急性嘅傳染病啦、維生素缺乏症啦、中毒或者係藥物嘅毒性。咁樣嘅，咁大便出血嘅顏色咧，就要取決翻咧係消化道出血嘅部位啦、出血嘅量啦，同埋血液喺胃腸度停留嘅時間嘅喎。咁如果咧大便排出嚟嘅咧係鮮血嘅話咧，咁即係話咧呢個血液咧流出喺血管外邊嘅時間咧比較短啦，咁就從肛門咧經過啲排糞便咁樣排出嚟啦。 係， 又或者咧係大便嘅時候咧直接流出嚟嘅，咁呢啲情況咧多數係因為係痔瘡出血引起嘅，咁亦都有少數咧係有啲腸息肉啊或者係肛裂引起嘅。咁但係如果嗰個血啊係夾雜住一啲膿啊或者係黏液嘅話咧。咁我哋大部分可以睇係直腸或者係結腸裏面嘅腫瘤同埋炎症㗎喎、我哋比較常見嘅就係一啲結腸癌啊或者係直腸癌啊痢疾啊或者係潰瘍性嘅結腸炎啊呢啲病㗎喎。咁至於黑便啊，咁即係話呢嗰啲大便呢係黑色嘅而且係有光澤㗎喎，就好似嗰啲瀝青咁樣嘅。咁通常呢就係提示返呢係上消化道有出血嘅情況。咁一啲病呢譬如好似消化性嘅潰瘍啊食道癌啊、胃癌啊，嗱呢啲咧都可以引致上消化道嘅出血噶。咁出咗血之后咧，嗰啲血咧就会流咗入肠道里边啦。咁喺我哋肠里边停留嘅时间会长咗噶。咁加上咧，血入边嘅红细胞咧破坏咗之后咧，嗰啲血红蛋白咧喺肠道里边咧会同啲硫化物结合成为呢个硫化亚铁嘅，所以嗰啲粪便咧就会呈现黑色咁样嘅。咁我哋喺传统我哋中医学嘅认识里边咧，咁其实便血咧系属于血症嘅范畴嘅，咁可以系因为血液啦，损伤咗我哋嘅血脉啦，或者系淤血阻落啦，令到我哋嘅络脉受损啦，又或者系气虚啦，我哋叫做气虚不能呼吸啊。咁呢啲原因咧，都會導致我哋叫做血液咧不循常道咧流喺脈外嘅。咁如果係流咗喺腸腑嘅話咧，就會形成咗便血啦。咁如果係屬於血液嘅出血嘅話咧，咁個血跡會比較鮮紅啦。咁我哋喺治療上面咧，會用一啲涼血止血嘅藥嘅，譬如係淮葛啊、山地黃啊、赤灼啊、丹皮或者係地榆嘅。咁如果係血瘀型嘅出血嘅話咧。咁患者嘅血色咧会系暗红或者系有啲系黑便嘅情况嘅，甚至系会肚痛系刺痛嘅情况出现嘅。咁我哋会用一啲活血止痛嘅药物嘅，譬如系桃仁啦、红花啊、盐胡索啊、三七呢啲药物。咁如果系最后属于气虚啊，我哋叫做气虚不能摄血嘅患者，咁可能佢嘅血色咧会比较淡啦。而且佢平時都會有一啲好攰啊、冇乜氣力啊、面色蒼白嗰啲情況嘅，咁我哋就會用翻一啲益氣補血嘅藥啦，譬如係人參啦、北芪啦同埋當歸嘅。咁但係總而言之咧，其實凡係大便出血咧，其實都係唔正常嘅。所以如果真係有呢個問題嘅話咧，咁啊應該係盡快去睇翻醫生去 check 翻嗰個病因係乜嘢嚟嘅，咁啊以免耽誤咗嗰個病情嘅。 係嗱，聽 Judy 講咗咁耐啦，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嘅嚇。嗱，秋天嘅時候咧，有啲人就話天氣乾燥咧就會導致流鼻血啦。其實咧，會唔會都係同乾燥嘅天氣有關而導致有便血嘅咧？ 会噶，咁入秋嘅时候咧，咁我哋都会出现一啲比较干燥嘅情况。咁有时除咗系便秘之外咧，亦都可能因为咧太过干燥嘅话咧，导致一啲系肛门比较干裂啦，或者系大便干燥擦伤都会有便血嘅情况噶。咁另外仲有咧就系提翻少少啦，咁有时咧大便可能会呈现红色啊或者黑色，可能都同市民咧进食咗某一啲食物有关嘅，譬如可能系。 食過一啲有墨魚汁嘅食物啊，咁啊大便可能就會有黑色啦，或者係食過一啲譬如嗰種紅色果肉嗰種火龍果嘅話咧，又可能大便同埋小便都會有紅色喎。嗱、嗯，咁呢啲咧都係因為食物天然嘅色素導致嘅，咁一般兩三日咧就會冇咗嗰個情況噶啦。咁但係如果超過咗兩三日咧，大便仲係有咁嘅顏色嘅話，咁就要留意翻係咪真係大便出血，同埋即刻去睇醫生啦。 嗯，頭先咧 Judy 講得啱嘅，如果自己咧有一啲唔尋常嘅狀況咧，就真係要唔好話淨係靠自己嘅觸覺啦，最好都要揾翻啲專業人士問清楚啦。 係啊， 好啦，今朝早唔該曬 Judy， 唔該曬 Bobby， 拜拜。 寂寞流中，你默默陪我流泪，面离我愉快中崩溃，那时捱下去，尽力幸福去做甜蜜的一生一对，难得你喜欢我真远距。感激你令每一夜甜水，若然问我仍想起了谁，太尖锐，他一些爱你，原来我没爱你，又感觉冷麻痹，投入了幻故伎，舍不得放弃，你是我独特运气，无奈我始终爱你不来，你是完美， 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系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7:25啊，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啦，哦喺度， 系啊，继续讲下咧呢个面书啦 ，WhatsApp 同埋 IG 死机七个钟啊，全球一片，有啲朋友就觉得好安静啦，有啲朋友就觉得咧世界从此不一样， 有啲人话真系有觉好瞓，系 有啲朋友又喺嗰几个钟头入边揾唔到自己女朋友同埋男朋友啦， 打电话俾佢咯，其实。 但凌晨两三点 啊，咁你本身你都预咗凌晨两三点你冇瞓咧 send message 噶啦， 系啦系啦系啦， 咁你咪打俾佢咯，真系咁挂住佢嘅，系咪？ 系啦，不过我就知道啊，有啲可能去咗玩啊，咁样我趁住嗰几个钟头嗰啲咧， 有 电影剧本。 系啊，好曳啊！嗰啲好曳，唔应该系咁样嘅。世界从此不一样，正所谓。喂，不过咧，嗱，讲认真啊吓，咁啊睇到啦，全15亿嘅呢个面书嘅用户资料咧，黑市出售喎，更加有。即系近排咧，呢个面书啊，都面对咧好多唔同嘅负面新闻。 系啊， 更加咧有个 话佢哋教坏晒啲细路仔啊。 系啦，因为话佢哋呢啲社交平台嘅演算法咧，其实就成日都係倾向咧，将一啲多 like 嘅嘢咧就 po 出嚟。咁多 like 得几样嘢嘅啫，跟住咧就 哗众取宠啦， 係啦，好奢华嘅生活啦。 系啊， 即係如果你嗰排咧，即係睇开嗰啲酒店 station 咧，日日佢都会推送一啲 station 俾你。 係啊， 好似诱惑你或者引诱你， 务求令到你自己都有 station， 佢哋先甘心。 係啦，譬如你近排咧就睇开嗰啲即係叫做內褲嗰啲廣告好大隻嗰啲型男嗰啲咧，跟住一路推送咧都係嗰啲相嚟嘅，搞到你覺得喂自己有肚腩咧，哎好似好罪過咁樣，要去練翻條人魚線啊，跟住又要有胸肌有腹肌咁樣啦。咁與此同時就係更加多就係一啲牌子嘢啦。咁你講緊牌子嘢，咁就推動一個風潮，就係又係好即係有少少貪慕虛榮啊嗰種文化出現咗咯。究竟件事會點發酵真係唔知道，不過呢個都貴乎咧就係面書嘅個演算法啦。但係咧面書都有受影響嘅喎。你知唔知單日咧呢個成個捆綁式啦，即係 Facebook 啊、WhatsApp 同埋 IG 佢哋都係同一間公司啦，咁樣佢哋停機七個鐘咧，邊個最受惠？邊個社交平台？ 社交平台最受 惠，即係有啲人會轉換噶嘛？即係嗱，歐美等地， 你咁短時間轉都冇用噶。 哦，都要轉咗先啊！真係 邊 一個 轉啊？ 邊一個社交平台或者邊個通訊軟件啊？可能你都有用嘅。哇！最多人突然間咧，一晚之間咧，激增咗咧7000万嘅用戶啊！ 哦， 係啊。就是其中一個叫 Telegram 的軟件、 哦、 都有7000万人去用，咁而另一個 Signal 咧都多咗好似1000多万人用咯，好誇張喎、哦！咁如果佢再搞唔好嘅話咧，我估佢嗰啲用户咧都會慢慢流失， 佢自己都蒸發咗唔知幾百億啦， 咁 自己 㗎啦。咁但係佢亦都冇公布個原因，即係好確實就係話，喂，究竟發生咩事？嗰七個鐘頭好似消失咗。 佢有用啲 IT 嘅角度分析過件事嘅，咁但係你又睇唔明，咁聽唔明咁樣，係咪？講埋曬啲似是而非嗰啲，我哋睇唔明㗎嘛。係 啊， 總之就都令到我哋一個好嘅反思嘅機會啊。 冇錯。 今日是10月6日星期三，农历9月初1，适宜祭祀沐浴如是物取。 收到，我会小心一点的， 不用过分担心。今日忌迁徙入宅出行栽种， 样样都会小心的了， 轻松啲啦！今日都系面条日， 我会约埋朋友食翻碗面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九龙塘发生交通意外，涉及一架旅游巴和一架的士，的士司机和一名乘客受轻伤。事发在早上6:00，在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一架旅游巴撞向的士，当时旅游巴上并没有乘客，受事故影响，现场一带交通挤塞。美国白宫透露，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今个星期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会谈。白宫表示，沙利文同杨洁篪将在瑞士苏黎世会晤，跟进两国领导人通话时提及的管控两国竞争。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尼克特制6级地震，未有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地震在本港时间凌晨2点前发生，震央位于岩手县附近海域，深度大约50公里，清心县等地

有供应好嘅对象同机会，但偏偏爱不来，当中系冇我嘅火花，定系因为根本放唔低前度呢？爱情嘅课题有好多，今次 Gladys 就想探讨一下爱情嘅矛盾位。作曲苏道哲、李靖君，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三星期，上升七级。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位，李靖君《差一些什么》。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7:37，室外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67%。嗱，咁啊，今朝早咧行翻过嚟嘅时候，又系哇凉风送爽咁样，好舒服啦，算啦、因为我行翻嚟嗰个路程大概就三四分钟到啦，咁嗰三四分钟咧 keep 住有醒神嘅感觉嘅，咁啊真系觉得同之前有少少唔同啦。但系你话去到晏昼咧，依然都系热啦，咁啊都一定可能要把风扇仔啦。咁啊喺呢啲咁舒服嘅天气咧，大家都会讲紧，喂，不如。开始想下啲行山啊，或者一啲户外活动啦、我见有啲即系网上嘅一啲杂志咧，佢已经做呢啲专题啦，即系今年有啲咩行山好路径，或者你歇咗一排暑啦，咁再行翻有啲咩容易 pick up 啲嘅路线咧，咁、 我最中意睇嘅，通常揾啲靓女着小背心行噶 嘛，系、啊系啊， 系啊，几好睇啊，我觉得， 我都觉得好睇啊， 你有冇兴趣同我一齐行下山？ 冇啊， 点解啊？ 着小背心啫嘛， 系啊， 你都得啦， 山上别着。 我都穿上 穿我肯定你穿多人睇啲， 唔系多人影啊， 多人影 啲、 我穿小背心突出嚟嘅嘢多啲。 是不是啊？ 个肚腩 哦，同埋肌肉系啊。但系今朝早咧， 都系冇睇咯。 你讲肚腩定系话肌肉啊？ 我睇你穿小背心， 肚腩我日日睇，肌肉我都好耐冇见啦。 其实去到最热嘅时候咧，钟哥都冇穿小背心。 嗰阵时拍嘢夹硬要佢穿一两次背心嘅印象之中。 你系咪觉得尴尬啊？ 因为乜嘢尴尬先？ 唔知露肉咯，可能。你都 惊咩啊？我又唔系冇系咪先？ 人人都有。 要肉啫嘛。 但系今朝早咧，其实我就唔想讲行山嘅，都系讲一个运动，都系咧，即系秋意凉嘅时候咧，你见到大家咧可能会多咗人涌出嚟做嘅一个运动，就系广场舞啦。你哋有冇涉猎下呢个广场舞？ 嗱、好认真嚟讲， 或者有冇经过见到咧？ 我好认真讲，即系唔系负面批评，亦都唔系挖苦或者讽刺吓。 系， 我真系好想去试嘅，即系广场舞好认真嚟，好想去试，因为咧我就喺香港，譬如见到嗰啲。廣場舞都係有限啊，即係規模咧唔會係好大啊嘛。有陣時喺網上睇，國內有好多廣場舞，我真係好想行埋一齊跳。點解咧？因為真係跳得好齊整啊， 係好有氣氛係嘛？ 好有氣氛，同埋啲人咧係即係唔係話一次過有100个人跳噶嘛？佢一定係慢慢累積嘅，即係可能最初係幾個人，跟住慢慢啊，我又中意又試入 join 啦，跟住咧隔一排又開始熟之後咧，又有幾個加入嚟喎。咁你最初加入嚟嘅時候一定係唔齊整噶嘛？咁但係見到網上邊嗰啲咁齊整，即係話佢哋經過好長時間嘅融合夾埋。先至會有呢個成績，所以我就好想去參 與。咦，你講呢個令我諗起一個問題，就係嗱，當我哋本身一個 group， 我當幾十人咁啦，哇，跳得好齊，大家都日日練咁樣。咁但係如果一路有啲人加入嚟，但有啲人可能天分冇咁好噶嘛，咁一路跟咧都跟唔齊喎，咁係咪影響咗成個團隊？ 唔會㗎，唔會㗎，我認真觀察過，因為喺南昌公園嗰度咧有幾檔呢個。 你頭先又話冇涉獵，其實你 唔係我跑步嘛，我跑步跟住睇到，跟住我話佢哋其實好乖，啲聲開得好細，同埋再加上即係前全運會其實都引入埋廣場舞係一個運動項目嚟噶嘛，咁、你唔可以太睇輕啦。咁啊，即係跟住我又想講佢哋已經成為一組織嘅原因，因為咧佢哋唔止一個 iPad 同埋一個喇叭噶啦，佢哋咧開始已經有得成。 50人到 around， 咁50人咪要幾個 pat pat 咯， 嗯， 幾個喇叭咯。咁我睇到咧啲生手嗰啲就喺後邊跟咯， 係啊。 咁咧跟住咧跟下咧，佢成為熟手就會往前向前 帶領其他新手， 又未啲帶領喺前面演嘢咯，懶叻啲咯。 同埋咧，因為佢哋有嗰種包容啊，佢唔會覺得哇你跳得咁差㗎而鄙視你，咁你就喺後邊跳。 因為其實好自己顧自己咁嘅感覺係咪啊？努力咁樣跳好自己個部分。不過歐都講得啱，今年好似全運會咧就加咗呢個項目啦。咁啊，好似鐘哥咁講，因為每一隊人咧嗰個人數都眾多啊，咁所以今年個全運會嗰個即係呢個廣場舞咧，就係啦寄片去嘅。咁啊，根據幾個條件，即係跳得齊唔齊啊等等咧，去到評分啦。咁你知唔知道邊兩個地區咧係 地區啊？ 係啦，即係內 好似蘇州定湖北啊、湖南。 蘇州有份。 我第一個揀哈爾濱添。 係啊，蘇州係運動強國運動強嘅地方嚟，爭啲講錯咗。運動強嘅地方，因為你睇翻全運會咧，佢立嗰啲牌立好多嘅，所以我肯定佢哋係勁人嚟嘅咁樣嚇。 中國係運動強國，咁而蘇州係強國裏邊嘅強地方。 地方啊， 係啦，蘇州同埋四川咧都係攞咗好多牌嘅，即係呢一個嘅項目裏邊。咁但係今日我想講嘅咧就係嗱，頭先阿歐又輕輕提到啦，就話南昌公園嗰邊咧嗰啲姐姐咧都非常之好嘅，就唔想影響到人咧，即係將個音量咧 教 得好細， 有幾個幾靚添啊！ 你讲个音响组合定还是个公园定、 啊、 还是啲人啊？ 我讲佢哋跳得几靓嘅， 都赏心悦目嘅，即系咁都系一项舞蹈啦。咁但系咧，之前喺好多新闻都会见到，就系、是、因为嗰个噪音嘅问题，都引起唔少嘅纷争啊、滋扰啊咁样样。咁而家咧有报道就话，原来喺内地咧就有一个网民就拍咗条片，咁佢就话咧佢可以令到咧嗰个音响咧突然之间冇咗。咁等嗰啲聚集嘅民众咧，就唔好再骚扰到附近嘅人民啦。咁样 cut 佢电 ，cut 佢声，点样 cut 佢声咧？ 用啲声波咯。 佢咧就有一个遥控器，就话可以干扰到一啲音响嘅运作。咁佢揿一下咧，咁嗰边即系佢个镜头就影住嗰边咧，明明跳得好雀跃、好大声嘅音响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咧就停咗。咁啊，跳緊舞嘅人就梗係好即係慌張，咦咩事啊？部機壞咗啊？咁樣又去整一輪。咁好啦，就撳翻著嘅時候咧，咁嗰個人咧又用個神器咧，又再撳多下。咁跟住咧又再停咗，咁啊令到咧嗰班跳舞嘅人咧非常之無人。 呢啲尖端科技嚟嘅喎， 係啊， 以前睇啲特務片咧成日都見噶嘛。 唔係啊，但舞台劇已經可以幫你冇得聽電話啦。其實發放嗰，我估入到舞台入邊有啲勁啲嗰啲 有佢有嗰啲接收器，即係妨礙你嘅接收器接收。 係咯係咯，咁你而家咁樣妨礙你接收器接收已經得啦，其實都唔使滅你聲 嗬。嗱，佢咧就咁樣嘅，佢就話嗰個嘅遙控器。就可以切换模式，甚至咧可以帮佢转歌，即系跳下之后咧，突然之间转歌，咁个控制范围咧就50至到80米咁样。佢话几乎咧就冇人发现。咁当然呢个行为咧都即系网民有两极嘅意见啦。咁第一就系如果佢长期都受到噪音滋扰嘅，咁啊讲系梗系觉得呢个系神器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咧又觉得喂你咁样即系干扰到人哋嘅自由，如果佢唔系真系好过分嘅话，你个个都攞呢个神器嚟即系干扰人哋部机，咁啊唔好。 我唔贊成嘅，應該由佢跳， 由佢跳，係 叫佢哋開細聲啲咯。 係 你唔可以 cut 佢哋嘅。 咁如果屢勸不改點算啊，鐘哥？ 嗱， 喺你屋企樓下啫。 嗰個比喻，就係、是、喂。你我相信啊，即係撳呢個遙控器嗰啲一定係僆仔、年青人，一定係嘅。咁調翻轉頭諗，你去 disco 嘅時候啊，你跳跳下舞，人哋熄咗你機啊。你會唔會開心啊？都係唔開心嘅啫嘛，即係永遠就係覺得你播嘅歌唔啱我心意啫嘛。如果佢喺街嗰啲唔係播嗰啲廣場舞精選， 播其他依家啲流行曲， 係佢自己聽嗰啲。喂，大聲啲啊！大聲啲，一定係咁樣啊！ 你轉咗 mirror， 可能就多啲人聽。 係㗎，即係一定係咁樣。你播另外一個台嗰啲人，我就唔聽咯，熄埋你機添，實係咁樣啊。 不過呢個跳呢個廣場舞咧，都可以講多少少喎。咁我又深入研究。其實咪頭先都講啦，即係自己屋企住嗰啲地方咧，咪有一 group 人咁跳啦。啊，有啲咧可能每個月咧收翻$5雞，知唔知個$5雞我嚟做咩噶？ 俾邊個？ 保身啦， 唔係俾個主腦啦，或者發起人啦咁樣。 咁你 嗰啲音響換電啊， 揾歌啊， 係 啊 ，download 我哋播正版咁啊， 電芯 係 咯， 就係啊，就係 版權， 版係啊，個外置充電啊，因為你一路插住電噶嘛，咁嗰個負責人要幫你張羅曬，要將嗰啲藍牙啊。喇叭 set 好晒咁樣 又幫你搬啦，係咪？用完之後， 啊、其實係好嘅喎，即係我覺得抵啦。 你覺得抵添啊？五蚊係嘛？五十蚊就話貴啊，五蚊雞我覺得抵。 但係呢啲雜誌啫， 係啊，呢啲小社區嘅嘢就即係等呢啲小社區小嘅，即係呢啲健康啲嘅嘢啦，即係過分就唔好啦，即係每一樣嘢都係。 如果睇呢啲網上嘅片段咧，其中有一隻帽咧、我就幾推介。 咩小蘋果啊？ 啊唔係喎， 邊只？ 鬼步帽啊！ 鬼步帽？ 鬼步帽？咪鬼步帽咯。 咁、那个音乐系咩啊？ 即系日本歌嚟噶， 唔系啊， 同《鬼灭之刃》有冇 冇关系嘅？点解叫做鬼步舞咧？ 睇嚟你识得多啲啊！我以为我抛咗个五蚊鸡出嚟，已经好醒目啦。 你系深入研究嘛？你喺周边观察嘛？佢系真系内跳 的。你真系落去跳 嘅、啊， 我兄弟。 你上嗰啲影片分担平台，你打鬼步舞啊？咁你最初应该睇到一个小学嘅校长，但系个校长好后生嘅啫，一个男性，我估佢三十零岁啦。佢出名在咧，就系佢每朝早咧，都同埋佢班学生一齐跳呢个鬼步舞，咁即当做运动啦。而当然好齐整啦。咁跟住咧，你会再睇到其他有好多地方嘅人咧都跳呢个鬼步舞。 有 啊，我打个鬼字即刻出鬼 步舞 啊！ 咁又唔系，我打鬼字出鬼 舞 之人。 你喺边度睇？你喺边度睇啊？ 我睇咗个咩唔知咩广场 系啦， 鬼步舞 啦， 芳芳老师教嘅 系啊， 系啊，你有冇睇芳芳老师？ 咁我谂起，哇！嗰啲步伐咧好难跳。咁谂起以前我哋跳嗰啲所谓啊一齐跳嘅舞，当然喺 disco 啦咁样。咁叫做咩舞咧？十八点定十八点定十八步，我唔记得咗啦。咁顾名思义，十八步咯， 就搞掂啦， 就跳完噶啦。跟住咧，你跳完嗰十八下之后咧，跟住有啲点下脚下，跟住转下身咁样，好简单嘅啫。跳完嗰十八下之后，跟住咧就无限 loop 啦，再跳多次，再跳多次，再跳多次。如是者咧就不斷重複，咁其他人咪可以好容易學咯。哇！哇！你咁樣跳，哦，嗰十八下，我識啊。跟住再就好似早期嘅廣場舞啲人，正話你哋講咧，點樣去加入去一樣。只不過我哋以前咧就係喺 disco 啫嘛，但而家嘅步伐咧就多咗，同埋款式唔同曬。 我想去嗰條館嗰度睇咧，有好多地方嘅人都跳喎。 鬼步舞咪 係啊，連法國都有一個 鬼步舞啊嘛， 戴住一個面具嘅男子喺度跳。 好難跳啊！你唔好以為易啊。 有啲人都去咗法國生活，咁咪喺嗰度跳 咯。 好簡單啫， 但可以學喎，即係網上面好多呢啲教學。其实今日讲咧都系即系希望大家可以强身健体，第一啦，第二咧就互相尊重啦，即系有啲活动，即系你唔需要到人，人哋唔需要到你咧，咁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唔好干预大家嘅， 系唔好干预大家啦，同埋秋天啊，大家会着多咗衫，着多咗衫咧。即系你肥咗你自己唔觉， 系 吓咁最好咧就准备定唔好突然间食多咗嘢，你唔知啊，做翻多啲运动。 沉淀心境却自然，轮廓通通都不重要，至少一起可求意。世界循环换气太可怜，日日桥段伤感再纠缠，犹如呼吸无能幸免，我只想 天气或者你如意，也想一试。 界限。 分听过有 Suki S 石咏丽的 Rainy Day 咏丽日，今天就不是 Rainy Day 了，今天天晴干燥，日间炎热，但市区最高气温大概到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的，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66%。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天气热的时间大家就可以在街上面都很喜欢喝下东西，是不是就是按机有啊这些跌出来，或者士多买油， 即是如果夏天的时候喂喝杯东西，这样未必一定是去坐下喝 咁去揿啊， 系啊， 咪通常喂可唔可学啦？好自己针啊，啲 friend 嚟到屋企啊， 系啊，嗱，而家啲嗰啲叫做咩自动贩卖机啊，系嘛，嗰啲都好方便啊，咁而且咧仲即系取代咗好多人力物力。不过咧，我有阵时都会喺度斟酌一下，佢哋嗰啲机揿出嚟嘅时候啦，铝罐嚟嘅。有陣時我就覺得咧，鋁罐嗰個味道未必太好，我就會想追求翻咧，就係嗰種飲品，例如汽水又好，咖啡 玻璃樽裝啊，你係 啦，玻璃啊、鋁啊，即係去到或者有啲係叫膠樽啦，便利店好多嗰啲膠嗰啲汽水或者茶咧，都係用膠噶嘛，幾種唔同嘅。叫做材料呢去到盛載住呢啲飲品嘅時候呢、你哋會唔會即係有諗一諗、我想飲得好啲，我會選擇唔同物料去到裝嘅飲品、例如汽水就已經可能啲人會選擇 支裝囉，玻璃 樽嘅玻璃。 冇 喎。佢、有得飲 解呀、 倒抽一口涼佢。冇喎、 點解呀， 費事煩囉。 嗱譬如汽水你會唔會就係、如果即係譬如搭埋檔咁食嘢，你會唔會即係我想要一支係玻璃樽？ 如果佢有我会揀、如果佢冇我亦唔强求。 揀嘅原因会你会系啲乜嘢， 好饮啲嘅。 真係好饮啲。 好饮啲嘅。但係呢系咪真系叫做好饮咗，定还是我心理上觉得好饮咗呢、我唔知道。譬如正话你讲嘅玻璃樽装嗰种可乐，咁同罐装可乐有冇唔同呢、你諗下。有冇唔同先？ 一陣間同你拆解呢個。 有冇唔同先？ 我觉得有 㗎。如果将佢倒咗，如果你一罐罐装可乐将佢倒咗落隻玻璃杯度饮，有冇唔同先、 倒落隻玻璃杯。 咪就变咗玻璃容器噶咯，有冇唔同先？ 但佢储存嗰下啊嘛，讲紧即系佢当佢系可能喺个汽水制造厂、一入落去嗰个器皿嘅时候咧，可能佢嗰个状态都有啲转变噶啦。 呢个系你之后嘅分析啊。 系啊， 你而家翻翻去最原始，你而家谂一谂嗰种味道，有冇唔同咗？ 好口渴咯， 其实我哋未必谂得出嘅。 我净系觉得如果玻璃樽装住嗰个咧。我成日会觉得佢冻啲，同埋锯啲，即系啲气劲啲咁样咯。 感觉上啊，即系喺我记忆里边咧，如果系玻璃樽装嘅，啲气咧系锯得舒畅啲嘅。如果系嗰啲罐装咧，嗰啲气咧系锯到出嚟咧，跟住咧就冇咗， 都合唔到肺咁样， 顶住顶住添啊，仲 顶住顶住。 个感觉就系咁。 你哋又讲咗个重点、其实本身玻璃盛载嘅饮品咧。佢哋嗰個叫儲存嗰個氣，因為我哋如果講汽水嘅話，儲嗰個氣咧係會儲得係最好嘅 玻璃， 而且係啦玻璃，而且 Kitty 頭先講咗樣嘢真係好啱，因為佢話咧覺得玻璃樽嘅汽水咧飲起上嚟嘅時候係凍啲，其實都係啱嘅， 因為都係玻璃， 冇錯，因為玻璃、玻璃佢嗰個儲存嗰個氣啦，同埋儲存嗰個嘅温度咧係可以 keep 得耐啲嘅。如果我哋叫做用鋁罐嘅時候，雖然一打開或者用甚至乎用膠啦，膠咧即係經過啲分析之後咧就話應該係。最唔好飲嘅，即係如果你話膠嘅好扮樽裝嗰啲，一扭開佢都係有氣嘅，但係飲落去嘅時候咧，感覺應該係最差嘅。 同個字冇關嘅， 同個字冇關嘅， 係 啦，真係物料上。咁但係如果你話我真係好想要一種好清涼、好冰凍嘅感覺咧、 啊， 其實原來首講緊啲容器先，首選咧就真係要選擇呢一個玻璃承載嘅。好啦，咁如果你話咁環保方面咧，咁點啊？玻璃咧其實同埋呢一個鋁咧，咁相對嚟講玻璃會更加好，因為玻璃雖然佢叫做消耗，即係需要佢完全消滅嘅時間咧，都係耐噶啦。 但起碼佢唔會釋放一啲有毒嘅物質。 唔係咁理論上啊， 理論上 打爛個玻璃容器可以 仲可以繼續用 添，只不過啲人中意爆樽啫嘛，啪咁爛佢啫嘛。 啊，呢個真係啊。咁但係如果你話咧喺好多唔同飲品上面咧，原來亦都咧有唔同嘅選擇啊，例如。咖啡，咖啡呢啲人就唔会用呢一个嘅玻璃啦，就鍾意用返铝罐嘅。亦都有原因㗎喎，连呢个厂商呢佢哋都行出嚟讲㗎。佢哋话原来喺佢哋制作唔同飲品嘅时候呢，佢哋会諗下到底呢个飲品佢出玻璃嘅生产线啦，出铝嘅生产线啦，出胶樽嘅生产线啦，而佢哋入面嘅成分呢係会有少少微调嘅。 所以呢我真係唔明点解大家俾三四十或者四五十蚊去大型咖啡连锁店，你系用只纸杯装啲咖啡嘅，我真系唔明嘅，系摆明难饮咗嘅。 所以而家咧就建议你自备 自备杯，自备嗰只啊嘛， 保温杯。 但系你自备嗰只保温杯咧，有时候啲人攞嗰只，咦，明明系塑胶嚟嘅，都唔系好啱数啦。跟住又好少人话真系攞一只嗰啲金属啊咁样，金属其实都唔系好啱数噶嘛，装咖啡。 金属有阵时都话噶，如果你装得咖啡茶多，其实佢又会释放啲唔知咩出嚟噶嘛。 但系我从来冇见人攞只瓦杯去装人哋嗰啲咖啡，唔该。执满佢啊！ 但系你现场饮，你拣瓦杯咯，佢会多谢你嘅。 系啦系啦， 多谢你支持环保。 即系原来最好嘅咧，都系用翻玻璃杯，就算你饮咩都系。 系啊， 系咪先？咁所以咧，而家我自己觉得咧，原来听埋厂商就系话，佢哋会因应住呢一个生产线，原来佢系出胶嘅，出呢一个嘅铝罐嘅，甚至乎用玻璃嘅，佢哋个产品嘅成分咧系有少少嘅微调啊嘛。 个成分啊， 成分有啲微调嘅，咁佢哋自己都承认，特别一啲譬如我哋叫做健康饮品啦。即係做完運動之後嗰啲健康飲品，其實都係一樣咧，會有啲改變嘅。咁甚至乎啲人話到，喂，好似鋁罐嗰個咧係好飲過膠樽，佢哋都話到係嘅，因為鋁罐嗰個飲落去嗰個甜度啊，同埋嗰個感覺咧係會 fresh 過膠樽嗰個。原因就係因為要就翻膠佢嗰個物料咧。去到釋放嘅一啲嘅味道啊，或者會釋放其他化物出嚟，又再做一啲改變。所以經過研究之後咧，佢哋就會話到，由於嗰個物料嘅唔同選擇啦，所以個成分唔同。咁佢哋都話到，你想飲翻最原味嘅話咧，就應該要飲翻罐裝或者咧就選擇翻玻璃會好啲嘅。 係啊，即係唔係話淨係汽水啊？ 係啊， 甚至乎我哋細路仔飲到嗰啲飲到大嗰啲媽媽奶咧，你都係噶玻璃樽咧，硬係覺得好飲啲。 係啊， 紙包裝咧。啊，真系争少，真系唔同 系啊！纸包装咧又系第二个故事啦。我觉得纸包装用得最犀利嘅，其实香港都用好多，反而外国咧就唔系话好常见，都有嘅。但系人哋外国就通常都系罐装啦，以及咧就系胶啊、玻璃呢啲比较上多。咁如果你问我嘅话咧，我哋因为香港人情义结咧，我细个都系饮嗰啲朱古力奶大嘅，即系一包一包， 系啦，你讲紧纸包 嗰啲啊，系啊，一包一包，因为方便啊嘛。我哋香港好多时啲人又赶时间咧，你一包抌落去嗰个书包入边，咁你坐校巴，笃支饮管就可以饮。 但系大个少少咧，即系中学嘅年代咧，真系好似阿钟哥讲，攞住嗰啲妈妈奶咧，喺嗰个小食部嗰度咧，好有呢个初恋嘅感觉噶，即系热，即系好热噶嘛，嗰支热奶系啊，冬天咁样， 系啊， 你一啖我一啖， 嗰只都系啊，玻璃。支裝咧 諗多咗 啲 啊， 不過記得按樽啊， 有五毫子啊， 係啊，唔好嘥咗佢啊。 嘅前僱員弗朗西斯豪根出席美國國會參議院聽證會，豪根引述 Facebook 內部研究指出，管理層從數據中得知旗下產品 Instagram 會影響青少年思想行為，但故意隱瞞。誤導公眾產品所構成的安全風險，以及所採取的人工智能程式演算法在散播極端和分化信息上的角色。他相信 Facebook 的產品危害兒童，加速分化社會和削弱美國民主，認為國會應該介入協助解決問題。较早前 ，Facebook 副总裁克莱格指出，社交平台近年对社会有重大影响，但现时证据并不足以说明 Facebook 或社媒是分化社会的最主要原因。日经平均指数报28,074点，升25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8.55美元。卖出1,759.6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

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Lisa Hadassino Step。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我觉得呢个人相当有嫌疑， 即刻转身射个三分。 电视节目有好多种，不过个个节目都必须要有电。停电一日，我哋都嗌晒救命，何况日日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出位家族二》，今集主持人远赴苏格兰一个荒芜小岛体验生活，岛上面冇电力供应，岛主一家究竟点样过生活，又点解去嗰度生活？星期四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晨光财经第一线，八点十二分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早晨 ，Kenny 早 晨。 喂，睇到琴日港股咧，亦都真係咧，即係先跌後回升喎，咬腰。不過咬腰咧都係得67点啦，成交金額就再低啲啦，唔過1000亿嘅成交，係咪要等到啊禮拜五有北水加持底下咧，港股先可以升得靚仔少少？而琴日大家最驚啦，個底部咧曾經啊係落到去啊23681点嘅，咁啊真係如果再繼續下沉咧，23000守唔住咧。好似应一应个十月股灾月咁样，宏观嘅大市交俾 Kenny 讲讲佢，唔该晒。 我谂都系要等埋，即系内地方面咧就复翻市，即系啲北水咧翻香港之后咧，先至会系明朗化啲咯。咁啊，琴日就其实你睇翻来回嘅幅度都有几百点嘅，即系虽然系升咗即系几十点，但系之前系跌咗200几点噶嘛。咁所以变咗其实来回幅度都有多嘅，不过咧。就成交就真係比較少咯，咁指標性方面咧就未必太大，咁同埋始終都係即係跌到落去呢啲心理關口嘅，咁點都有啲 short covering 啊，或者係有啲趁低吸納盤嘅，咁但係就好明顯就個反彈動力方面咧都唔係太強咯，咁我相信都要等啦，等下即係多啲成交方面咧指標性會比較明顯啲嘅。 嗯，咁啊，想問一問 Kenny 咧，你知啦，最近喺國內啲能源咧啲供應有啲緊張啊嘛。即係會唔會令到咧？即係譬如啲煤價又繼續升，如果買相關嘅板塊有冇得諗咧？而家 其實都啲資源類股份方面咧都升咗好一段時間噶啦嚇，咁就其實我相信不過都會維持翻好似啲油股咁樣啦。你見啲油股都升咗啲時間噶啦，咁其實累積嘅幅度方面咧都係唔細，但係咧都係比較喺高位度徘徊嘅，因為始終大家都覺得啲資源價格方面咧短期之內都係落唔到嘅，即係睇翻而家就有一個奇怪嘅現象，就係好早兩日都提過，就話嗰啲上游嘅成本方面咧就不斷去上升啦。包括就係啲資源，因為主要都係受到成個供應鏈方面咧，就因為個疫症因素影響之下咧，就扭曲咗，咁所以變咗好多嘅生產成本啊、運輸成本啊，全部都係高企嘅，咁形成咗咧就係啲商品嗰個係價格上升啦，啲產品亦都係供應係緊缺啦，譬如好似琴日提過啲車啊點樣，啲零部件啊等等都係芯片都係緊張嘅，咁所以導致到咧就係嗰個全球方面咧嗰個供需關係咧就變得好奇怪啦。但是嗰、那個需求又唔係話真係經濟因素令到佢咁強勁嘅上升，但係主要係個供應緊缺而導致到咧嗰、那個係物價上升嘅，咁呢個就會出現一個擔心，未來咧如果再持續嘅話咧，就會有一個滯漲問題出現啦。咁點滯漲問題出現嘅話咧，咁就應對嘅方法咧就更加困難啦。即係如果你譬如好似之前經濟唔好嘅。有咩金融危機嘅，咁好簡單啦，即係減息啊，增加貨幣供應啊，刺激翻個需求啊嘛。咁但係你而家係個供應緊張啊嘛，咁所以變咗你透過呢個減息 未必可以刺激到个需求，或者推动翻个经济上边咧系复苏。 嗯，所以我即系后知后觉啊，而家我先至问呢个问题，太迟啦。可能即系早排咧，好似琴日嘅你话就系，我走鬼咗去搵嗰啲明星嗰啲相，揽住张相去影张相， 可能仲高收视啊。 系啊，唔紧要啦，部署下个机会咯。 我覺得係可能啲 fans 係攞住中國幅相影相嘅， 但係你大前提都要著翻嗰條底褲 啊嘛， 係都要著翻嗰條底褲， 登高啊，九月啦， 背心佢都唔肯著啊，唔好話學嗰張相啊。喂，另一方面咧，我又想問阿 Kenny 咧，星期一嗰日咧咪死機嘅 Facebook 啊，同埋啲社交軟件啊 WhatsApp 啊 IG 啊咁樣，都幾個鐘頭咁啊，大家咧都陷入一個幾驚惶失措嘅境況啦，覺得好似失聯咁。一方面大家就会反思，其实我们跟这些即是科技的东西都密不可分。但另一方面其实又看回即一路间不时都会有一些负面的消息出来，即譬如你不要说死机，有些又说可能会传有些用户的资料会不会有外泄啊，又会即被黑客盗了啊这样。那其实嚟紧啊 ,Kenny, 你觉得这些的社交平台股或者科技股这样会不会有即更好的前景，定是你觉得啊最劲嘅时间已经到咗噶啦，咁之后可能就会出呢啲嘢噶啦，咁你点睇咧？ 其实呢个就两个层面嘅，第一层面就系话，其实随住呢个社交平台又好啦，或者我哋其实唔单止系社交嗰样嘢啦，譬如我哋嘅财富，大家谂下你嘅财富方面，其实基本上唔系好似以前咁，你将啲钱就存落去呢个系柜桶底啊，或者床下底噶嘛，你真系存咗落去银行，而银行方面咧，而家其实或者金融机构方面咧，全部都系电脑化噶嘛，咁唔会话即系一本簿咁样记低每一个客嗰个系即系究竟几多钱嘅，全部都系即系存晒落去啲即系电脑里面嘅，或者甚至云端上面，或者我哋嘅个人资料全部都系嘅。咁其实开始慢慢就会大家会觉得嗰个网络保安嗰个重要性啦。咁其实而家我哋投资啲即系高新科技股啊，或者新经济股份方面咧，一路都系 focus 翻咧就系嗰啲即系应用上面嘅，譬如好似社交软件啊、fintech 啲。咁但系其实网络保安嘅股份方面咧，大家就會係忽視咗嘅。咁其實我相信隨住呢個係即係科技越嚟越普及，同我哋日常生活嘅聯繫越嚟越密切嘅話咧，其實基本上我哋而家日常生活係唔可以冇咗科技噶嘛，唔可以冇咗手機噶嘛。咁所以就反映到喺手機裏面儲存嘅 storage 嗰啲資料咧，係非常之重要啦。咁就變咗咧，呢個引申落去咧，其實網絡保安嗰樣嘢咧，都係需要係開發咯。咁而家都係有啲公司就越嚟越多係開發網絡保安嘅。咁同埋第二就亦都係令到可能會令到大家會反思一下，因為而家咪好興嗰啲 crypto 啊，好興啲 bitcoin 㗎嘛。咁呢啲全部去中心化資產嚟㗎嘛，全部都係即係擺咗上去雲端上面一個係基本上都係系統上。咁大家諗下，如果一日嗰個系統方面咧，好似 Facebook 咁 down 咗，你都幾驚，即係話你嘅財富突然間唔知去咗邊，或者就財富大轉移嘅話咧，其實都會有呢個風險嘅。即係以前我哋睇電影都係啦，即係嗰啲科技電影啊，或者啲科幻電影都有講啦。即係一日嗰個突然間智能系統出現問題嘅話咧，會世界大亂噶嘛。咁呢啲就其實都唔係話未必冇可能發生嘅嘢嚟嘅。 咁又同 Kenny 讲下呢两隻股份啦。嗱，通常喺呢个环节我哋都拥抱啲强势股啦，即係买呀，即係升呀，股民开心。但係有啲弱势股呢真係要关顾一下。讲緊呢就係阿里巴巴同埋小米啦。咁小米琴日都弹返啲，不过睇到隻9988阿里巴巴呢再破底呀，曾经见132元呀。咁收市嘅时候冇跌咁多嘅135元到囉。其实之前都好多嘅评论可能讲话喂160元铁底啦，180元铁底啦，每次有啲大位都话铁底嘅，咁啊一路咧就沉底，一路就破底。咁 Kenny 喺呢个环节讲过好多次，喂，大家真系要快分手先啦，喂，唔好 keep 啦咁样。但系到 咗分咗手，你都会望下佢个境况点。 系啦，咁喂，即系我知道好多，我身边好多 uncle auntie 都揸阿里巴巴，其实即系以为揸得稳啦，点不知落得如此下场，如此光景，穿100元有冇机会啊？其实。 哇！我覺得真係好啦，我就唔會評估佢嗰個底係邊，即係我只係覺得即係我哋都講咗好多次嘅，自從呢個係螞蟻個國上唔到市之後嘅話咧，其實我對阿里巴巴就好有戒心嘅，因為你知內地方面嘅股份或者企業都係啦，即係除咗純嗰個係營運嘅角度嚟去睇嘅話咧，其實 要涉及好多同一個政策甚至乎政治相關嘅嘢嘅，因為內地始終唔係一個完全市場化嘅經濟體系啊嘛，內地係一個有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啊嘛，咁當然其實好多嘅經營嘅環境裏面咧都涉及好多政策嘢咯，咁尤其是如果一猜到同政治相關性嘅嘢嘅話咧，就更加好難去評估，甚至乎冇運行啊，簡單啲講句，咁所以我一路都唔中意阿里巴巴，就是、因為你唔知道究竟其實佢個底係。去到乜嘢嘅監管程度，或者係想去嗰個公司個架構點樣變？因為好簡單，就算佢將嗰個資產係出售，一定要出售，或者係要拆骨嘅，咁你成間公司嘅 valuation 都唔同啦。咁你唔可能用以前嗰啲股價幾百蚊嘅股價嚟到去衡量究竟而家係平定係貴㗎嘛？ 咁所以即係散户股民投資呢一類股份嘅時候就要特別留心啦，因為見到 投資成個中國市場或者內地相關股份都一定要留意個政策因素咯。 係啦，完全明白曬啦。咁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青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該曬 Kenny， 唔該曬 Kenny， 好啦，拜拜，拜 拜。拜 拜。阿歐點啊？有乜嘢優惠？ 问下几位拍档，又开始用新嘅叫做消费券未咧？即系嗰2000蚊又好，3000蚊又好。 琴日我睇我就未啊，第二次，因为我迟咗一个月噶嘛。我琴日睇有报道咧，佢话第二期嘅消费券，大家喺第一日用晒啊嘛。 喂，其实用晒都几夸张， 用晒即系好多人可能第二次啊，横掂上一次都用咗。第二次出嗰批咧，系第一日用晒， 哦， 好多人除咗使錢嘅經驗，點都可以使得爽咧。 係啊，可能真係即係譬如兩公婆咁樣二人家庭咧，3000+3000啦，你喺某啲支付平台，真係可能買啲電器啊， 係啊，可能係咁樣， 即係買個即係可能煤氣爐啊，咁可能已經搞咗你，或者一個洗衣機啊、冷氣機啊，已經搞咗你嗰6000-7000蚊去咁樣咯。咁可能係已經有預謀地用㗎啦，因為經過上次嘅經驗，發現咧好多嘅餐廳。食肆啦、零售啦、電器鋪啦、賣電話嘅地方，全部都用得噶嘛。即係有啲咧就揀咗一啲方法咧，就係買一啲譬如遊輪嘅套票或者機票咁樣，佢特登買嘅。因為對於未來要有希望，即係佢買咗張機票冇限期嘅，或者唔好話冇限期啦，兩年之內要用嘅咁樣。咁即係推算翻可能2024年先到期咁。 不過大家小心啲啊！即係當你今次覺得我一日之內使曬好開心。下一次冇噶啦，冇下一期啊！大家唔好洗大咗个头啊！因为下一次你真系要用自己份量去俾钱噶啦， 系啊！再加埋即系又收到税单嘅日子啦， 系啊！ 收到税单嘅日子，成日都话即系香港嗰啲主题乐园搞嗰啲鬼屋咧，唔使有鬼嘅，佢连晒啲税单嗰绿色咧， 已经吓到你晕啦！ 所以啲人点解睇鱿鱼游戏咁投入咧？其实个绿色有啲似税单个信封，我自己一睇嘅时候，哇税单啊，咁样真系好恐怖咁样啦。即系唔系净系讲消费券嘅，讲下嚟紧咧德国啤酒节咁啊，有一个比较长啲嘅时间嘅，咁啊，其中有一啲酒店或者餐厅都要食呢个潮流啦。咁有啲咧就一嚿钱咧就送埋只德国啤酒杯俾你嘅。咁我呢又冇去过德国嘅，咁我知道小白又去德国，中国又去过， 有 我都有 识德文添。嗱呢个地方系唯一你三个都有去过，我冇去过噶，咁我心水清啦。我想问一下，嗰只德国嘅啤酒杯系咪真系咁值钱？因为我网上睇到有优惠系咁嘅，一只德国猪手啦，再加咧几条嗰啲德国肠仔啦，再加12支啦，但系嗰啲啤酒系法国啤酒嚟嘅。咁但系呢一个点解嘅？点解会法国啤酒？ 近啦， 倾咗咯，可能倾咗咯， 生意 系德国啤酒节，争啲本地手工啤， 唔系红酒。 爭啲本地手工啤噶啦， 都係啤酒， 都係酒啫， 爭啲內地噶啦，青佬啊，爭啲。喂 ，anyway， 咁啊，咩牌子我唔理啦。咁但係咧，佢就奉送一隻咧，即係 德國嘅啤酒杯，咁、嗯、但我知道咧，德國啤酒杯其實有兩款噶嘛， 啊、 一種咧就係大隻咁樣有個叫做玩住 有個耳仔嘅， 有柄 嘅、 嗯， 一啲咧就好高身嘅，即係成個世界盃咁樣嗰啲大玻璃板咁樣。咁我想問你哋去德國飲啤酒其實係飲邊一款嘅啫嚇？ 兩款我都試過， 嗯， 兩款都，但係點解要有兩款咧？唔好意思，我冇研究嘅，即係點解有一個高身同埋有一個係矮身，就係、是 嗯、 我感覺上啊。因为那个高身呢是没有那只耳仔的嘛。咁你觉得好像优雅一点的。 优雅一点。 那只有个耳仔那只呢通常个底呢都会厚身一点的。 那只粗豪 啊。是啦那只豪一点的嘛。 他们用。净饮大菜那些。 他们是用那个很大那个底呢用个底去到敲干杯的嘛。他们不是用上面的嘛。 用个底到烹的。 那时候德国人跟我说你记住大家都是用个底的所以哼出来的时候砰砰声的。 因为他的底是阔一点的。即是他的形状不是就这样一条柱。咁样噶，佢下面个底阔啲厚啲嘅、 嗯。如果唔生性攞个上面嘅坑咧就爆啦，砰咁样就。 同埋佢话冇礼貌。 哦， 系要下低嗰个敲。嗯、 但系佢送过嚟嗰啲好似系铁杯嚟嘅。 哦，嗱、嗯，铁杯系另一只。我见好多即系嗰次我去旅行咧，好、 哦、 多手 嘅，但系都系好大 好大只嘅。佢 写晒德文咁样。 同埋有啲咧，佢雕咗嗰啲名姓喺嗰度噶，喺个杯嗰度咧，好似一个雕刻杯咁样样嘅。好多手信铺都有卖呢一只杯。 如果即系游客嘢啦， 游客嘢系咪？我唔系，我冇得去德国，咁我又想感受德国啤酒节，我应该整翻只呢啲游客杯，好似倍添气氛，会唔会啊？吓， 会啊，会啊， 你去德国系饮边一只杯嘅 Kitty 吓？ 如果你去餐厅，多数都系玻璃杯嘅，系啦。但系手信铺卖咧，就系卖呢一只厚厚揼揼嗰只系啦。 小白都有一只，睇你屋企系咪？ 我冇，但我想要一只玻璃咯。我唔系想要跳，我想玻璃。 奇怪，咁点解佢冇去过，即系冇去德国，就要有一啲德国嘅气氛？我最近都好少落去深水埗，咁我使唔使有一啲有深水埗气氛嘅喺屋企咧？ 有啊， 食个油渣面咯。 录低咗肥仔开仓嗰、那个，你又嚟做聆听咪得咯？你成日都似喺鸭寮街噶啦，咁样好简单啫嘛，唔使去淘佬，唔使去深水埗， 四楼有狗仔咁样， 系啦，咁样系嘛？喂，几好啊！我帮你录咗做聆听， 好 啦，咁样试下， 俾我俾我试下。 系啊，哇！即系呢个德国啤酒节嘅优惠，咁其实都系300-400蚊，咁啊，12支啤酒，好似即系如果同班 friend 喺屋企咁样，即系最紧要睇埋德甲咁样，咁可能可以成个感受到。在家做个即旅游的气氛出来。 是都是一个气氛来的都是一个气氛大家开心一下。 是啦咁礼拜六日都应该要留在家的啦睇咁嘅天气嘅状况又话哇狂风骤雨可有涌浪。 又话天文大潮啦。 是啦咁所以就即你话详细天气交给 Kitty 讲讲佢啦。 好啊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呢是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呢大概去到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啊！咁展望咧，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都系炎热嘅。星期五啦，同埋周末期间咧，风势会颇大，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5%。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0月6日系一年嘅第279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86日。1927年10月6日，第一部全片使用声画同步嘅电影《爵士歌王》首次公映。《爵士歌王》系一部美国歌舞电影，根据山姆森·雷弗森写嘅一个剧本改编。佢嘅成功向荷里活同埋全世界展示有声电影嘅潜力。标志住商业性有声电影的出现同埋无声电影的结束。电影由华纳兄弟出版。1996年国家影片登记部将爵士歌王选入文化、历史和艺术性重要的电影之一。1998年美国电影学会将它选为最佳电影之一排列第90位。10月6号出生的朋友喜欢过有声有色的生活，将生活当是一场冒险，追求刺激，讨人喜欢，具有取悦他人的天赋，天性乐观。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观赏电影可不可以满足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 欣赏电影是追求观能刺激，还是是他所表达的主题意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日发表本届政府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沿用天蓝色为封面。她说主题是迎来新局面、新机遇，聚焦未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土地房屋市民最关心，争取和内地通关是头等大事。林郑月娥将在早上11点在立法会宣读施政报告，预料需时超过两小时，下午出席记者会，晚上出席电视论坛节目回应提问。施政报告全文将在林郑月娥完成发言后在网上发放，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和政府总部行人天桥入口将派发报告文本和相关刊物。至于长达168页施政报告附篇将总结本届政府的工作，并交代过往四份施政报告中的900几项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美国白宫透露，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今个星期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会谈。白宫表示，沙利文和杨洁篪将在瑞士苏黎世会晤，跟进两国领导人通话时提及的管控两国竞争。法国总统马克龙说，将在今个月底 G20 集团峰会期间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美法两国近期就澳洲改同英美建立印太地区安全伙伴关系、取消向法国购买潜艇的事件蒙上阴影。马克龙抵达斯洛文尼亚出席一场峰会晚宴时，认为 G20 峰会是一个重新接触的合适时机。马克龙在较早前又在外丽舍宫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闭门会面大约40分钟。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说，会面非常积极，致力专注于未来合作。这名官员引述布林肯和马克龙表达华府对支持欧洲防卫和安全倡议的肯定。马克龙就表示，期望转化成深化加强合作和协调的机会，但双方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尼克特制6级地震，未有伤亡和损毁报告。地震在本港时间凌晨2点前发生，震央位于岩手县附近海域，深度大约50公里，清心县等地震等地的震感强烈，但是多项设施服务未受影响。日经平均指数报28,190点，升36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7.53美元，卖出1,758.1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4，日元11.59，瑞士法郎0.929，加元1.258，人民币6.449。英镑兑美元1.363，欧元兑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29，新西兰元兑美元0.696。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新清水湾道嗰边咧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啦，车龙去到顺利村，旧清水湾道嗰边车龙去到飞。飞鹅山道对出，咁较早前沙田岭隧道去长沙环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而家沙田岭隧道去翻长沙环方向咧，仲系车多。在观塘的红桃道30号就有火警，因为这个火警关系，现在所有车不能够由考明街右转入去红桃道，一大车多，就是红桃道30号那段有火警，所有车不能够由考明街右转入去红桃道，一大车多。另外荃湾的河背街因为爆水管，河背街近住洋屋道市政大厦那段需要全线封闭，一大都是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红隧和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九龙入口就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油站对出，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排到窝打老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这一段仲是挤塞，车龙去到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那段比较慢车，车龙是过了有线电视大楼的，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Hello， 我是伍仲衡，做咗音乐咁多年，好多时都系喺啲歌手背后帮人披嫁衣。估唔到喺呢年半得到咁多乐迷嘅支持，令我有好多演出机会，真正感受到我系香港乐坛嘅一份子。我会继续努力，做多啲好音乐。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有人问我做了电台这么耐，得到最多的是什么？我会说是朋友。 我是 Sammy 蔡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 Kitty 请你的朋友有严明熙 Gigi 啊，早晨啊！ 早晨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严明熙。 系啊，嗱，最近咧，我谂喺电视上边咧，成日都会见到你嘅演出啦。自从参加咗个歌唱比赛之后咧，人气都可以话系爆灯啊！咁可能讲下参加呢个歌唱比赛，咁今次咧就系一个比较叫做大型啲，去到即系上电视嘅比赛啦。你嗰阵时有冇啲犹豫，即系你系考虑参加定唔参加咧？ 其实有想过不参加定是参加的。 嗯。 那段时我记得是看那个有个太空人的那个宣传。那我就好奇这个是什么比赛来的？ 是。 听说是比赛来的。然后我一看原来是唱歌比赛，但他是用太空人来即是去展现给大家看。那我就觉得啊、哦、好神奇、哦。那我就问我的老师啊或者家人都好，他们就说不如你去试一下啦，那我就参加了。 是。那那段时有想过不参加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觉得跟太空人没什么关系。 那又不是的。即是觉得因为始终要上电视，咁我觉得有啲、哦、有啲惊，同埋惊适应唔到啊。因为同我知道应该会同平时我参加嗰啲比赛唔同。 嗯，系呢、這个我谂都大家会幻想得到啦。即系当你平时学校嗰啲校际比赛啊，咁样参加赢咪赢，输咪输咯。咁样过完之后，大家都即系唔见噶啦。咁但系一上电视系另一样嘢嚟噶嘛。咁、 啊、 你嗰阵时点样克服呢个恐惧呢？ 我觉得我自己这个人适应能力都 OK 的、所以在参加比赛过程之中可能要一些拍摄啊或者一些训练都好都慢慢适应紧。咁到而家都 OK。 是咁大家都睇到你嗰个表现系都非常之淡定嘅。咁我知道呢你学唱歌呢都因为有啊姑丈啦即系姑丈都发掘到你呢个嘅潜能啦。咁我相信系咪都即系参加好多比赛姑丈都会去鼓励你即系话去你试啦唔好嘥啦咁样。 其实佢系会鼓励我。咁、我未参加呢个比赛之前佢其实仲有一啲可能体能训练因为佢真係觉得我嘅气唔够啊。 姑丈亲自训练你 啊。因为其实佢系一名消防员但系佢系退休咗。咁、所以呢我有好多嘢都系佢教出嚟即系例如手势啊、或者一啲 纪律嘅嘢啦。 系啊冇错就系纪律嘅嘢、都系佢教得我比较多嘅。 系。 系。 即系喺你心目中姑丈系咪嗱虽然佢而家坐喺你附近啦。嗱但系你唔好当佢喺呢个空间度。姑丈系咪一个真系对于你由细到大都系好严格嘅呢 我觉得系嘅。 嗯。 因为小小个呢我未学唱歌之前其实佢系教我辅导我功课嗰啲。 系。 系咁我就非常之驚佢。因为佢所有嘢呢都非常之守纪律啦。 系。 即唔多。你提你错嘅就要改咁样、哦，我就非常之惊佢，同埋佢好恶咯个样。 个样佢以前唔系啊，戴住口罩我都见到佢嗰个腰果眼啊。 以前系噶，佢以前好恶噶，之后都可能因为嗰阵时我未揾到我自己嘅目标咧，即系好即系好散乱啊，即系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做咩嗰 种人。有啲迷茫咯、 啊，所以佢就可能会好着紧你，所以就会好严格啦对我。但系到我学咗唱歌之后，知道自己嘅目标咧，咁佢就开始令到，即系佢唔会，即系真系要你做乜嘢，读好啲书咁。 嗯，咁其实都真系多得姑丈，所以我见你之前喺访问都有讲话，佢就好似你嘅另外一个灵魂咁样。虽然你冇出粮俾佢，但系佢就真系叫做俾咗好多指引你咯。咁亦都我谂好多嘢就系俾好多信心你咯。即系当你揾到你自己中意或者系擅长嗰一样嘢之后，咁你其实成个人都会个信心翻晒嚟咁样噶嘛。好啦。習唔習慣呢一段時間都一年啦叫做參加咗個比賽到而家都差唔多即係由訓練啦拍嘢開始咁樣。 係。都習慣嘅但係一開頭當然係會有少少即係唔慣但係因為我呢個人就覺得所有嘢都勇於挑戰係一件好事所以就慢慢會去適應囉。 係。 即係就算自己唔適應都好盡量去體驗當中嘅樂趣。 嗯即系你由细到大都系呢个性格嘅，就唔关姑丈事啦。今次 系啦，呢个就应该唔关事啦。 喂，你要试咁样， 就唔会嘅，因为呢啲应该都逼唔到嘅。 嗯，因为你系白羊座，白羊座都系直率嗰啲嘅系嘛？ 竟然其实系 嘛，都系直率，都有啲冲嘅，系咯，都系有啲热情嘅。喂，咁我想问一下，最唔习惯系啲乜嘢呢是要面对镜头啊是要同好多人去交流啊因为我相信即是你年纪都仲系好轻啦要面对好多陌生人呢其实系好惊慌嘅一件事嚟㗎嘛。 最唔习惯应该系讲嘢即系聊天。 即系而家呢一刻啦。 而家已经好咗好多即系一开头比赛嘅时候以为比赛就系比赛唱歌咁样最多咪拍摄下咁样呢。 介绍下自己囉介 試下唱咩歌咯。 但係冇諗到原來會有記者會訪問你嘅喎。咁嗰陣時我就哇勁驚，因為我自己講嘢咧有陣時會。諗唔到個詞語，然之後有陣時又會有陣時就空氣突然之間靜止咗咁樣。 但你平時，譬如我撇開唔係真係做訪問啊，唔係面對傳媒啦，私底下嘅嚴明熙，即係譬如可能喺學校或者喺屋企，係咪都係一個寡言嘅人呢？ 喺屋企就還好，但係如果喺學校嘅話就。通常都是跟幾個比較 friend 的同學一起講嘢，咁就算我講錯咗啲咩或者唔知講咩都好，佢哋都應該會明白我嘅。但係如果相對起比較唔熟嘅同學，我就會好少講嘢或者唔講嘢。 其實你已經講得好好㗎啦，即係十幾歲嘅話，對住一啲陌生人要係咁即係問你一啲嘢，你又要即刻答喎，即係好似即刻講唔准諗咁樣咧，其實都係即係一個鍛鍊嚟嘅。咁頭先咧，你提到話曾經都有諗過上電視，即係驚會唔會有好多人睇到啊，或者同學仔啦，都一定會討論啦、啊。再加上你係換咗一個形象嘅、哦，即係你係剪咗一個好 signature 嘅頭髮啦，咁再有一啲嘅打扮啦。喺呢一個關口，又需唔需要一啲勇氣去衝破呢？ 我覺得我自己可能比較即係新鮮感嗰啲嘢就對我比較係一個。好的感覺， 是即是 你自己反而是 welcome 的，即是試一下咯。 即是那段時候髮型師一剪我的頭髮，我看到自己是想笑的，但是慢慢都接納了，因為他真的幫助了我很多。如果是我以前那個中分頭髮，應該沒有人會認得出我。 啱啊， 同埋都要很多謝造型師諗嘅。 係，我覺得都是即係呢一個我很同意的、即係第一下你梗係會覺得咦，好少人有呢個髮型啦，但係就是因為咁樣而記得咗咯。咁好啦，你回到學校，啲同學仔又有冇啲咩討論？即係行埋嚟，喂，你唱歌喎、啊？你嚇有冇俾人摟啊？咁即係有冇喺度？議論紛紛，你一回到學校就已經變了即大家一個會討論的話題。 他們會的，有時候問你是不是錄影的，之後誰摟了誰摟了、我說可能不能說住的，之後他說不要緊、那我估計大家都會 你不用說的，你額頭和額頭 差不多是這樣 是那你自己覺得這樣是開心嗎、啊、還是覺得有點煩、啊、這樣 開心的、即是大家即是證明都對這個節目有點關注然後又不會不開心，因為其實我個人很少不開心， 是雖然你個樣好酷，係咪？係。有冇好多人誤解你呢？你覺得？ 我覺得會有啲誤解，即係如果你未夠熟悉我嘅話，因為如果你唔熟悉我，我係通常係好少笑噶嘛。 係啊，係啊。 但係如果你熟悉我嘅，就知道其實我都係一個好容易忍唔住笑嘅人。 係。但係點解比賽嘅時候我都比較少見你笑呢？ 可能我 因為好人好緊好認真係嘛？ 係，同埋我覺得自己笑好似唔係幾好睇，所以就好少笑咯，同埋想扮嘢咯， 扮酷扮酷係嘛？走一啲高檔嘅路線咁， 好酷咁。 點會唔好睇啊？年輕笑藝係笑容先係最無敵噶嘛。不過你而家就俾人個感覺就係酷咯，即係有一個冷酷嘅形象咯，係咪？ 可能我自己都做唔到可愛嗰啲路線，所以就唉是但。 我其實都唔使嘅，唔係人人都需要行嗰啲嘅。嗱，今次咧你就推出咗自己個人第一首嘅歌曲啦，即係唔係參加比賽唱人哋嘅歌啦，有自己嘅歌、叫做《真話的清高》。 冇錯， 係啦，呢個係你第一首嘅個人作品。 是的， 係啦。咁喺演繹啊，或者當你接到呢首歌嘅時候，個心情又係如何呢？ 心情係非常之激動，但係同時間都要諗緊，我要準備啲乜嘢？ 咁你準備咗啲咩？ 準備咗啲乜嘢就係、是、當然要熟悉一下首歌，即係邊度高音你都要知啦，邊度可能情感上面要運用嘅、都大概知道個朗。但係入到錄音室就到監製細執咯。但係細執之前又會有老師幫我訓練一下啲技巧， 係咁，所以其實都即係身邊都有好多人，好多小天使幫助你啦，叫做咁，所以又好順利，又即係推出咗呢一首歌。你自己錄完之後滿唔滿意呢？ 當自己聽第一次或者第二次嘅時候，會覺得有啲尷尬。 係， 無論係睇 MV 定係聽翻首歌。 但系 边样尴尬啲啊？你觉得 应该睇 MV 睇自己个样子会尴尬啲。 咁你话即系而家好多嘢就交俾公司帮你处理啦。咁啊，即系其实都系一个嘅信任啦。咁今次呢一首歌《真话的清高》，其实系咪都系讲紧呢一样嘢咧？ 冇错，你太聪明啦。 系啦， 即系我觉得成首歌首先我未拍过拖，所以我就 你期唔期待拍拖咁？ 期待拍拖就细个会谂过，但系而家有目标之后就冇谂过呢样嘢。 嗯嗯嗯， 系咁就未拍过拖之后，监制啊填词人先生咧都有同我讲过成首歌嘅感觉。 系 咁之后再加上我自己经常幻想啲嘢咧，就幻想到个故事出嚟。 即系幻想你拍拖，然之后俾人呃， 差唔多系咁样。但系系咪主旨呢？即系成首歌嘅主旨应该系。信任是男女之间应该是最基本的事、 嗯、 如果你连信任这个基本事都做不好的话、嗯、那这段感情就应该不会长久或者快乐、 嗯、 因为大家如果都不信任对方不信任彼此的话那就应该不会太长咯、嗯、 是应该因为你真的没试过所以你就保持一个比较中立的态度应该不会的 应该不 会的是啊那么到你拍拖的时候再告诉我们听听你再演绎这首歌会不会有另外一种感觉、嗯、不过真的很开心看到你参加了这个比赛踏出了这个第一步之后有一个这么好的发展而顾长又在你身边 support 你也有很多其他公司的同事还有你的战友即是我看到你们都是真很开心样有时候又一起 post 相啊、嗯、样会见一下样都即那个头开得很漂亮咁樣就期待你更加多嘅作品啦，同埋有多啲嘅演繹啦。因為即大家可能都會見到你喺比賽演繹唔同歌曲嘅時候，都有好多唔同嘅造型，或者有好多可塑性啊。即係仲等緊你有好多好多嘢可以睇得到。咁啊，你要加油，同埋讀書都要加油。 多謝你， 係啦，你要俾心機。 好， 今朝早我哋聽下嚴明熙嘅第一首歌曲。 共我晚餐，情节惯不惯，没有太贪，你不需冷淡。言问几深，言语有多真，其实无谓解释，不必再问。哦哦哦，骗我也要自讨圆桌。着泪扮冤家，懂不懂真话的清高？不懂得请跟我说别客套，分不清真假冒与假，自家的总得一应不理性，听你的大话极肯定，太真实未识得反应。 8:55，听过有严明熙 Gigi《真话的清高》。 拥有最多以花命名的街道的地方，一定是九龙塘又一村一带了。因为区内有10条的街道，亦都以华南品种的花卉去到命名的噃。由桃园街行到入去花街，两边低密度的别墅楼房，加上区入边比较上宁静的感觉，令到大家会觉得哇，好像去了外国一样。但你有没有想过，点解呢一带咁多用花命名的街道呢？想不想知道？白元浩转头话你知。原来早年又一村只是一个名为花墟山的地方，没有任何发展的。在二次大战过后，曾任市政局议员的已故商人余达之认为，华人也都应该有一个高尚住宅区，故此呢，他很努力开发花墟山，兴建花园别墅，名称取自南宋诗人陆游的著作《游山西村》入面著名的诗句《柳暗花明又一村》，希望这一区能够同旁边洋人聚居的九龙塘齐名。由于他自己本身很喜欢花卉的，故此这个区入面的道路很多都会以花卉去到命名的，例如是海棠路、牡丹路、石竹路、紫藤路等等，同时也都可以呼应一下这一句的诗句的。 喂 ，Kitty 小白，喂，讲下呢一个啊，有趣嘅，咁有网民咧就摆上网啦，就系、是、关于咧，即、就、系、是、彩虹啊，咩彩虹啊，掟彩虹， 诶，我好中意喎， 系啦，嗱，琴日咧就有啲网民将图片咧就觉得，喂，我抌中咗、啊、个彩虹，是但系点解咧个职员咧就话责怪唔中，咁啊网友咧最后就嬲到走咗，咁啊但系都有影低相嘅，咁大家一齐望下究竟佢中唔中，我先俾小白睇咗， 呢个真系角度嘅。问题咯，因为通常你掟咧都系前，你觉得中 喎？睇埋先，睇埋先。 我啊，梗系 中喎， 系啊，梗系帮掉嗰个啦。 因为咧， 佢真系中嘅， 佢真系中喎。 因为好多家长咧，其实咧都会带啲小朋友一放学就可能去玩下呢啲啦，即系好天嘅时候咪玩下啲公园咯，唔好天嘅时候咪抌下彩虹啊，即系叫做有啲细艺俾佢哋啦。 我都接过仔仔放学嘅时候，有啲家长问过佢，佢哋都话佢掉彩虹。 同阿仔去玩过掣半掣呢啲， 我麻麻地 嘅。 其实我好想试一次掟彩虹系咩咧？我好想试下到一大扎银，可能 嘢仙女散花， 可能20几30个，冇错啦，仙女散花散出去。我觉得呢个机会好似大啲。 系啊，即系个婆婆 虽然个婆婆啲有，我觉得应该系一样嘅。 系啦，系唔系因为你会搭啊嘛？你会搭埋啊嘛？两个叫做硬币，所以就其实就唔系咁着数，应该逐个逐个掟。 冇咁狂妄，系啊系。 但 系 有啲人咧， 一次人生点都要豪一次。 你哋咧掟彩虹咧，中意拆墙嗰一派啊，滑行嗰一派，定系咧高抛嗰一派？ 我中意高抛嗰派。 你高抛 系高抛。 哦，高抛好容易抌到佢挂住喺嗰啲。 咁啊冇咁高。系啦，因为我成日觉得即系撞墙再弹翻嚟咧，佢太大力啊。 系啊，有阵时控制唔到个回弹。小白咧，你系边一派？ 我会掉上去之余咧，仲会个银转下转下。 系啊，旋转有啲落西嘅，有啲旋转嘅，系啊。 你加多啲趣味俾自己，佢跌到落去嘅时候，仲会喺度转下转下嘅时候，哇！真系甩。 啊、真系噶、那个 cons 咧，仲可以嘟， 都系几蚊鸡，但系你个个趣味度加强咗好多啊！ 我觉得等佢唔抵啊，佢中啊， 中啊， 我都觉得中啊！ 咧全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河背街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就系、是、河背街近住洋屋道市政大厦对出需要全线封闭。咁另外较早前观塘嘅红桃道30号对出有火警啦，咁而家火警就已经系清场，咁车辆就可以由考明街右转翻入去红桃道啊，车辆可以由考明街右转翻入去红桃道。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排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在新界象鼻山路去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象山村。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车龙就喺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劳工处就快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我知十月十二号同十三号在旺角蜜花省室内场馆举行嘛，有成五十几个机构参加，有好多职位空缺的，仲会即场招聘添。 你点知嘅？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我是方力申，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小时候就跟我说了，出街不用想的，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吃饭只是看左边的东西吃，不用看右边的价钱，那就最 happy 了。不过最风骚快活的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 风骚快活人。 Hi, this is Mariah Carey. I'm Annie Lewis. Hi, this is James Blunt. Hey, this is Alicia Keys. Yo, what's up? This is Jason Mraz, and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It's DJ Alex. Come on!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9:08，哇，股市都有火，讲紧夹埋美股啊吓，咁啊有所反弹啊，道指咧收报34,314点啊，升咗311点啊，标普五百指数都升45点，纳指都升啊，升178点。不过咧，市场继续关注咧美国嘅债务危机啦，美国嘅财长耶伦就警告啦，话如果美国嘅债务违约咧，将会引发咧另一场嘅大萧条。咁啊，美国总统拜登咧星期一再次啊抨击啊共和党咧反对提高债务上限嘅行为啦，咁啊，究竟啦有冇机会窒碍啦一啲方案嘅通过啦？而美国嘅情况又点样影响港股嘅情况咧？个影响就系咧唔多大影响咯，就系见到港股夜期咧都有得升啊，升218点啦。希望咧今日都系啊一个大嘅升市啦，可以帮到啲散户股民咧赚餐硬仔，咁就开心啦。 林慧够钟上堂啦， 9点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嘉慧。早晨啊 ，Clara。 早晨，林慧，各位听众早晨。 我仲记得咧，嘉慧上个星期咧就同我哋讲咗咧，特殊教育里面如果要令到啲小朋友共融嘅话咧，其实咧老师都有唔少嘅技巧咧，可以帮助课室嘅秩序嘅。 系啊，因为其实有啲技巧咧，有时真系唔系话太难嘅，咁但系如果咧系掌握得唔好嘅话咧，就成件事咧就好恶劣啦，因为你知咧老师唔系对住一个学生，又唔系对住六个学生噶嘛。咁而家喺主流学校里边嚟讲咧，咁啊即系对住成班学生，咁个个有唔同嘅行为咧，谂都谂到咧，就成个环境就好恶劣啦。 嗯，咁除咗上次我哋讲嘅一啲话啊，可能同家长要多啲紧密沟通啊，或者有啲小技巧之外，其实仲有冇啲嘅方法咧，可以令到课堂秩序咧得以维持嘅咧？ 不如我哋谂一谂咧，就系话我哋嘅 SEN 细路仔咧，其实佢嗰个行为点解会有个行为咧？咁即系其实好多时都系发自于咧佢嘅不安啊，同埋唔好知系点嘅。例如咁，我哋又可以又做一个策略啦，就系话我哋要教佢啦，同埋话俾佢听咧，即系将会发生一啲咩事，嗰、那个活动系啲乜嘢？可能啊，日都系咁样上堂噶啦。咁原来咧，可能有少少细节咧，都会令到佢哋好唔同噶。咁例如体育堂啦，体育堂咁可能咧，即系你知体育堂真系唔知道会搞啲乜嘢噶嘛。咁、只不过咧，个学生咧净系要着体育服嘅啫。 系 啊，咁即系其实嗱，净系教着校服啦。咁知道星期几要着啲咩嘅校服啊？咁样咁呢一个咧，即系都系要俾我哋嘅学生要感受一下啦，即系知得到系啊。邊一個時間穿啲咩校服？如果唔係咧，可能起身嗰陣時或者出門口堅持要穿某件校服嘅話咧，咁其實都會打交噶。咁、所以我哋咧就話清楚俾佢聽啊，逢星期幾咧，我哋就要穿體育衫噶啦咁。咁同埋體育堂咧都幾闊噶，真係你真係唔知道體育老師會教啲乜噶嘛。咁、可以嘅話咧，咁可能即係同老師溝通一下啦，就問一下啊老師，咁其實聽日體育堂會教啲乜嘢啊？因為我哋都俾多少少心理準備咧，我哋 SEN 嘅學生嘅。因为如果唔系咧，突然间佢企喺度，佢又唔系好熟悉个环境，咁佢一系咧就企喺度唔喐啦，乖嗰啲。咁如果系有情绪问题咧，就会好惊啦。又或者系嗰个活动系佢好惊嘅嘢，可能系一啲嘅声音系好敏感嘅，即系可能系会系个个跑跑到乒乒乓乓嘅，咁可能令到佢好惊，咁都会有噶。如果唔系有阵时有啲新嘢咧，佢见都未见过，例如跳弹床咁，屋企唔会有噶嘛，唔会有咁大张弹床。突然间翻到学校，哇，张弹床系可以成张床咁大嘅，咁其实个细路仔都会惊嘅。咁我哋咧预先话定俾佢听，咁个细路仔就会配合，咁佢上体育堂嗰阵时就会好好多噶啦。 我有见过咧有一啲咧，如果融合教育嘅课堂咧，老师咧就会 set 一个 timer 喺度咧，做一啲时间嘅倒数，或者真系好准确咁样安排呢、这个活动咧就三分钟，跟住之后我哋就转去另一边就做五分钟。其实呢一个时间掌握咧，系咪都系有意思嘅咧？ 好有意思，因为咧其实对于我哋嘅有时系自闭症小朋友咧，咁你净系叫佢做，佢唔知道几时完，可能当我哋话要完嗰阵时咧，佢就唔舍得走噶啦。好似我都试过喺学校里边啦，咁可能即系因为我系个别堂噶嘛。咁我就會去一啲唔同課室去執翻啲仔翻嚟啦，即係捉係啦，咁啊揾翻個小朋友嚟上堂咁。咁但係嗰個小朋友咧，你知啦，喺視藝咧，佢哋係好中意嘅。咁你會係突然間咧，好啦，咁我就係老師安排咗我某一堂就係過去揾呢一個學生去上我嘅治療課。當然，因為佢畫緊啲嘢未畫完啊嘛，或者係做緊啲手工嘢未做完噶嘛。咁喺呢個情況咧，個細路仔就會尖叫啦、大嗌啦、發脾氣啦。咁有時可能老師咧又要再處理其他小朋友之餘咧，都係令到成件事都幾惡劣嘅。咁所以咧我就會係建議咧，就叫翻老師嗱，我哋依家下一堂咧，我就會係帶啲個同學仔去上堂噶啦。你話定俾佢聽先啦，咁樣咯，咁就會好好多。如果唔係咧，就弊啦。咁頭先你講 timer 嗰啲都係啦，因為起碼你知道啊，原來咧五分鐘後、十分鐘後、幾多分鐘後咧，方姑娘就會過嚟咧，就會接你去上個別堂嘅。咁個細路仔咧就知道啊，仲有五分鐘，佢自己會打算。佢嗰個畫緊嘅畫係畫到幾時要停咧？咁啊變咗咧就唔使話突然間咧 come in sudden 咁樣就要走咗佢咯。 係，即係總之都係要有個心理準備同埋有個預算啊。 係啊，呢個係非常之重要的。 嗯， 咁同埋咧，有陣時咧，可能我哋都要係俾一啲嘅我哋叫舉陣咁樣 matrix 咁樣咧，話俾個細路仔聽，其實唔同嘅時間有啲唔同嘅嘢發生嘅。例如可能帶文具啦，咁可能係你上中文堂、英文堂先帶書又係啦，帶文具又係啦、 嗯。 有啲特定嘅嘢咧，係嗰個課堂先至帶，其他就唔帶。但係有啲嘢好似筆咁樣，基本上全部堂都要帶噶啦，除咗體育堂啊。嗯除了看堂不用带的所以变成我们就做一个 matrix 啦、mm-hmm. matrix 呢即好像我们去这个饮茶、mm-hmm. 即可能是、这个叉烧烧肉烧鹅、打直就是这个的肉类啦樣、mm-hmm. 可能打完就是粥粉面饭你可以要叉烧面叉烧饭叉烧米粉类似这样的 concept 呢、 mm-hmm. 连那个小孩呢他可以明白到、哦、原来这个堂就要帶呢一樣嘢，就唔使話咧，係你要逐堂寫翻曬所有嘅嘢，你明唔明？ 嗯， 係啦，即係變咗咧，就冇咁長篇大論咧。咁我哋嘅細路仔咧，係個諗嘢咧，個思維咧都會靈活好多 嘅。嗯，即係科學堂套餐、數學堂套餐咁。 系啦，咁佢知道，诶，数学堂咁可能啊系打直系一个堂啦，即系嗰啲中文、英文数学堂啦。咁打环就可能要带啲咩嘅用具啦。咁当佢嗰个数学堂嗰个格仔里边咧，好啦，打环扫埋去咁啊，哦，将上面全部嘢就执晒去，咁就完成一个数学堂要准备嘅嘢啦。 嗯，其实呢一个方法咧，唔单止净系特殊学童咯，根本上所有小朋友用都啱噶。 系啊，即系好过咧，你话啊攞一张纸啊数学堂，咁你执晒。呢啲好似個 checklist， 好似我哋去旅行咁啊，旅行咁啊，要帶咩毛巾啊、洗頭水咁樣。咁即係如果你係咧，係每一堂都係一個 checklist 咧，咁其實咧，當然對於一個比較初階啲嘅細路仔咧，係好事嚟嘅。咁但係大個啲咧，其實佢要諗嘅嘢闊啲同埋多元化啲咧，咁我哋就會用一個 matrix 咧，咁係會幫到佢一啲嘅數學咧、一啲嘅 concept 啊、理論啊，咁就會好好多啦。 嗯，好咧，咁啊，今朝早唔該曬嘉偉同我哋分享咗咁多。下一次我哋继续再请教你一啲唔同嘅技巧咯。 好啊，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 盼着永久，没法分离，却怎么？我们快争执到忘记，我应该爱到时间尽头没有限期。你又怎错，我又怎对？答遍几百次，说真假驳嘴，谈论胜负就如明智之举，说很多。凭据相对着瞬间，越要拥抱越觉得盘散。我这多的好胜是缺憾和过分，明明尚有着时间可以共你漫谈傍晚，为何却是磨难？几多说我越烦，想讲哲理，求说服引领你退避，这样充满会预知去向，有问总要答，博得分拼命抢，其实最后没人如这般抢，夜一身惆怅，相对着瞬间，越要拥抱越觉到半生。 9:20，听过有 feel 林奕康的关于爱的碎念， 打电话上来18723888，晨光 Morning Call 等紧你的电话噃。 系啦，如果你都有啲爱的说话想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呢个环节讲嘅话咧，欢迎你而家打电话嚟啦。咁啊，当然啦，其他啲庆祝啊、祝福啊等等咧，都可以透过我哋呢个环节去送上祝福，亦都可以点首歌送俾你亲爱嘅朋友嘅。 冇错，打翻上嚟18723888。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我是梁咏忠， 晨光第一线的忠哥梁咏忠。 每日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同一班拍档一起做节目， 可以听到你的九点半钟梁咏忠， 还有当年今日， 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多对事情独特的角度？ 因为我们是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为你做好每一秒。 晨光第一线，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琵琶属于东亚传统拨弦乐器，有2000多年历史噶啦。最早被称为琵琶嘅乐器，大概喺秦朝嘅时候出现。佢嘅琴身系圆形嘅，弹嘅时候多数都系骑住马嘅。琵琶呢个名称嘅来由，其实就系嚟自佢最基本嘅弹拨技巧。而现时被称为琵琶嘅咧，主要就是结合了中国的直项琵琶和西域的曲项琵琶特点，制成的中国式曲项琵琶。这个琵琶在明朝的时候形制就已经基本固定的了。古代的琵琶曾经有4相、13品、14品、15品等等，现在就增加到6相、18品、24品、26品、28品和30品，按住12平均律排列嘅。鍾意音乐嘅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係 Barbie 林慧，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有阿苏生喺度，你好啊。 你好啊，小白。 系，有啲咩点唱呢？ 我想点唱俾我个女女啊。 嗯， 因为佢今日五岁生日啊。 正一五岁生日啊，佢今日系。 诶，系啊。 哦，谂住点样同佢庆祝啊？ 之前嘅同食过饭，不过今晚会再我嘅蛋糕同佢再玩一下，睇下戏咁样咯。 嗯，氹小朋友咧要好多心机嘅、哦，有啲咩办法氹到阿女最 happy 咧？ 嗯，同佢玩多啲咯，就系、是、最重要。 啊，玩多啲，佢有冇同你、啊、已经识得同你讲我想要咩礼物啦？ 大把， 大把啊！吓、啊，你满唔满足到佢要求先？ 应该就唔可以嘅，全部就 吓，咁、啊、叫妈妈帮手咯，得唔得啊？妈妈都应该好知道啊，女仔小朋友要啲咩嘅喎？ 都知，不过不过都唔系，有时唔可以太过纵佢噶嘛。 啱嘅，啱嘅，啱嘅。乜学业方面咧，佢 O 唔 OK 啊？佢而家 K3 啊？ 系啊 ，K3 啊。 吓，咁啊，都揾学校噶咯，系嘛？ 哇，揾紧啊，希望11月嘅大抽奖派咗间去心仪学校啦。 系啦、啊，這个都祝福你啊，亦都希望系佢嘅生日愿望啊。 嗯。 有冇特别嘢想同太太或者同女讲啊？ 我希望透过這个 100% 嘅 Yuki 咧，祝我个女可以好似首歌咁样面对任何事都有 100% 勇气，点样去跨过面对啊，同埋可以去、有一个嘅正面嘅人生咯。 嗯，哎，几好、啊。咁有冇一句多谢太太嘅说话？太太凑女女都好辛苦、啊。 系咯、啊，太太就系、是辛苦佢哋嘅，真系自己都工作日上面又工作同学业都繁忙，有时都要佢自己去照顾女女，都辛苦佢啦。咁所以都继续希望我哋可以继续有力量，继续去同心咁继续去带大个小朋友啦。 好，咁希望你哋苏氏家庭日日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好，多谢你， 多谢你电话，拜拜。 嗯，拜拜。 しい朝必ず 光追 踪三十一，星期三嘅早上，晨光追踪三十一啦，揾阿昌出嚟先啦。 早晨阿昌， 早晨小白，早晨啊，早晨各位， 早晨。咁今日夜晚有啲咩节目呢？ 今日咧讲咗，唔好讲夜晚，就日头已经有大事发生啦、 好，请讲。 今日咧就系呢个施政报告嘅新一份去发表嘛， 当然啦， 特首冇错啦。咁啊，港台电视三十二咧会同大家直播啊，今日嘅朝头早十一点钟就开始啊，有呢个2021施政报告演辞，咁啊睇下特首咧点样去颁布一啲咧最新嘅政策，大家一齐睇就呢个直播了解一下啦。 呢、這个一定要睇啊，即系讲亲嗰啲民生嘅政策咧，即系竖高只耳仔听一听特首讲咩先。 系啦， 冇错啦。咁啊，如果万一真系可能好多朋友翻工翻学即系错过咗噶嘛，唔紧要。今晚七点钟啊，有呢个港台电视三十一、三十二同步都会直播呢、這个行政长官2021年施政报告论坛，咁啊，特首会亲自上去咧，同大家咧去讲解一下咧，佢等阵颁布嗰个最新一份施政报告咧，有啲咩重点嘅，同大家讲一讲论坛啦。 系，咁啊，大家听埋啦。 系啦，施政报告入边都有好多数字公布啦，接住落嚟八点钟就有数字世界，系咪啊？ 冇错啦，咁啊，主持人啊，李灿荣咧就会今日又请另一位嘅嘉宾朋友啊，咁啊就系呢、這个。翁婉薇老师啊，咁啊今晚讲呢个叫奇迹密码，咁啊点样奇迹法咧？通常奇迹都系一啲大事之后咧，即系大家可以跨过去胜过咗嘅事啦。咁啊原来翁老师咧，即系之前患嗰啲恶疾啊，咁啊佢好翻咗啦，佢而家咧好想将自己嘅经历咧同人哋分享，咁啊去到咧。等嗰啲同路人可以有一啲鼓勵，即係佢喺身上佢覺得自己有個奇蹟嘅，咁啊睇下佢咧點樣可以咧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好似話主要係關個心態同埋求生意志事嘅喎，咁啊睇下佢點樣去到講解一下啦。 係咁啊，一齊睇下，然後大家一齊引發奇蹟嘅嚇呢個嚇、啊、生命好需要奇蹟嘅。好啦，跟住十點鐘三十一看世界噃。 係啦，咁啊今晚嘅題目叫靜止的世界啊，咁啊點解靜止咧？即係一講就大家明㗎啦。2020年咧，即係大家有疫情啊嘛。全世界都有， 系啊， 好多地方都会封咗城嘅。咁啊，今晚呢个节目咧就会带大家咧好快咁样去到飞去六个世界唔同嘅地方，睇下咧佢哋封咗城之后咧有啲乜嘢人与事嘅得意嘢啊，即系。唔係淨係一定城市嘅，即係譬如有咩咧，有亞馬遜雨林咧、 啊， 即係亞馬遜雨林，原來當地咧嗰啲土著啊，即係因為封咗村啊， 土著都決定封村啊， 係啊，土著決定封村，咁佢哋點搞咧？佢哋自己搭一座隔離設施， 哇， 點樣嘅咧？咁今晚大家去睇下啦，就仲有好多唔同地方好特別啊，伊朗啊、俄羅斯啊、紐約啊、意大利啊、德國啊，咁有好多。即係原來俄羅斯嗰度有好多嗰啲 DJ 啊，多媒體製作人咧，即係佢哋即係覺得哇，反正都 lock down 啦，咁啊不如做一啲特別嘢啦，咁啊今晚大家可以睇一睇啦。 哎，好啊，咁啊而家冇得飛啊，咁啊黐住港台三十一，我哋去 眼睛看世界啊， 又唔使隔離幾好啊呢、這個。 係啊， 咁啊今日夜晚睇住三十一台啦，咁啊電話咧就同阿暢傾住呢度先啦。 係啊， 多謝曬你，聽日再傾，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日发表本届政府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沿用天蓝色为封面，她说主题是迎来新局面、新机遇，聚焦未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土地房屋市民最关心，争取和内地通关是头等大事。林郑月娥将在早上11点在立法会宣读施政报告，预料需时超过两小时，下午出席记者会，晚上出席电视论坛节目回应提问。施政报告全文将在林郑月娥完成发言后在网上发放，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

第三位不是一个特定的日子，而是星期一。大时大节好容易分手，点解呢？先讲情人节呢，佢嘅解释系因为有好多情侣觉得另一半平时做得唔够好，于是定一个日子做死线。通常就会话情人节呢，如果情人节你唔再做好啲，我哋就分手。至于圣诞节，原来冬天有所谓季节性情绪失调 （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 简称 SAD， 即系 sad 啦。呢个又被称为冬季忧郁症 （winter depression） 嘅季节性情绪，会容易令人情绪低落同埋胡思乱想。另外，仲有研究显示，情侣喺冬天考虑分手嘅机会率比其他时间高出两倍添。再加上圣诞节亦是一个寻找新伴侣的良好时机，所以很多感情不是太稳定的情侣都会选择在圣诞节来一个完结，顺势准备另一个开始。至于为什么会是星期一，因为很多人习惯星期一更新社交网站的个人状态，所以未必一定是选星期一分手，只是选星期一告诉人听。这个大数据看到些什么呢？我觉得是我们很喜欢为一些事情帮自己找一个藉口。揀情人节，因为你做不足情人的本分，我在情人节非你，很合逻辑啫。如果你想清楚，一个不合你心水的情人，其实你几时都想飞他，不一定要在情人节。你会揀圣诞节分手，到底是因为你想同佢分手，还是圣诞节比较容易识另一个呢？我哋做每一件事都好想搵一个合理化嘅原因俾自己去做。与其俾个藉口呃自己，点解唔老老实实话俾自己听呢？其实有缘喺人生道路上一齐遇上，已经系一种缘分啦。这种缘分未必可以同你去得好长远，只要珍惜相处的时间，哪怕是长是短，总好过最后加起上来不开心的时间多过开心的时间嘛。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爱神也有苦恼，问他可知道？看看我的心，时时醉了烟头，人如熟了烟头。爱情常向窗边低诉，恨他不知道，但愿今夕在情人梦里写下痴心记号。窗外天空每朵白云，满写醉人曲谱。夜空星向月儿说，甜蜜是这恋爱预告。 在情人梦 心记号。亲爱，天空每朵白云满写醉人曲谱，夜空星星向月儿说，甜蜜是这恋。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咁今日呢个崔神厨房咧，要揾埋小白嚟讲先噶啦、啊，因为咧。平时咧就叫大家即系煮下一啲简单嘅餸菜啦，但系有时候咧真系冇时间或者好想偷懒咧，你都喺坊间买到好多即食嘅食品噶嘛。咁我最近咧喺一间日本嘅百货公司嗰度啦，咁就入手咗一个即食嘅粥。咁我觉得比起我幻想嘅咧，好食好多，好、 啊、 靠得住。 系咪嗰啲石屎袋包装住？ 石屎袋嘅系啦，咁佢可以倒出嚟摆入微波炉叮啦。咁我自己屋企咧冇用微波炉咧，就成个袋就摆落嗰啲热水嗰度， 系啦， 就滚佢一阵， 跟住热咗之后咧就剪开佢， 就 剪开 佢倒出嚟，系、 有慢煮棒啊嘛，帮你恒温咪得咯，用慢煮棒。 你知唔知 道 开咗未啊？我碌喂开咗未？慢煮棒 未啊？未啊？未啊？未？ 点解啊？点解人哋送个礼物俾你？咁耐都 唔 開啊！ 唔係啊，因為 飯又同人哋食， 因為我要揾一個好好嘅食譜，跟住先至去煮佢。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咁我想講下呢個粥咧，佢係一個蟹粥嚟嘅，係啦，咁係一個日式嘅蟹粥啦。咁所有嘢我都覺得好好，因為咧煮就方便啦，頭先講咗個方法啦，個味道咧佢真係好香蟹味啦、雖然你話見唔見到啲蟹肉咧，就即其實佢都係芡咁樣樣噶啦，嗰啲日式嘅粥，即你都唔好求啊，見到好多嘅 蟹肉絲啊、 餡料啦，係啊，但係個味咧佢就 蟹柳嘅， 但佢味咧就好濃郁嘅，因為你倒出嚟咧， 我哋整爛條蟹柳，佢咪叫蟹肉啦，蟹 柳你可以自己加料啦，因為我初初都驚。 你 有 冇 食過有 啲真蟹肉？嘅蟹柳啊， 真 蟹肉嘅蟹柳 有， 但 我真 系 有， 真系 你喺街买咧，十条蟹柳咧，十条都系蟹柳棒，或者 呢啲正所谓系扮晒蟹嘅嗰啲咯，佢根本 就系 鱼 肉 嚟嘅，鱼肉 啊嘛， 鱼肉啊， 但 系 有啲 系 嗰只蟹籽咧，都系非鱼籽嚟噶嘛， 系啊， 但 系 依家系有真蟹柳噶，真系用蟹肉，蟹肉一丝丝嘅，不过嗰啲就贵好多啦，当然系 啊，咁啊呢啲自己再加料啦，咁啊因为我倒出嚟嘅时候，咁我就惊佢会唔会唔够味咧，因为好多时呢啲即食话佢有嗰阵味，咁但系其实佢冇噶嘛，哦又几浓郁几香，咁所以唔需要加任何嘅调味啊、胡椒粉啊、盐啊嗰啲咧，佢已经系即刻可以食落口。 大唔大碗又、啊、 嗰、那个？唯一一样嘢咧就唔系好大碗，你当系一碗细细碗，即系饭碗咁大碗嘅粥啦。咁、我自己又加咗少少我自己整嗰啲菜谱落去咧，咁、就哇！我又覺得即刻吊起個味咯，咁但係我想講唔加都已經好好食， 幾叻啊係嘛？食玩咯， 唔 係啦， 聽埋我講先，因為咧其實可以加好多配菜嘅食粥，我自己咧除咗加菜譜咧，你可以加泡菜啦，可以加一啲葉嘅蘿蔔啦，即係日式嘅蘿蔔 都得啦，唔講 我都自己整噶，但 係係 喎，埋嗰啲咩葉蘿蔔， 你知唔知我屋企咧呢個唔係我啦，我屋企啦，真係。会买嗰啲白饭鱼仔好细条嗰啲咧， 嗰啲都好食啊！ 嗰啲我阿妈自己翻嚟自己炸， 又系自己整噶，系啊！ 佢阿妈自己都整好多嘢。 我搭飞机啊，问我架飞机喺边度嚟，我自己整啊。 点啊？让到自己整？ 呢啲真系噶。 薯条啊，自己攞个薯仔翻嚟刨，跟住饮茶粉炸系咪啊？ 我讲翻个粥啦，咁唔讲自己整嘅嘢啦，都已经咧几好食嘅。咁所以我觉得啊，而家坊间都几多呢啲即食嘅食品咧，系可以提供到嗰个方便。 加啲辣椒丝啊，啲辣椒丝辣椒 自己种噶。 我买股票啊，间公司我啦。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喂，间公司又系你嘅，嗰啲叫唔叫回购啊？你自己买翻 回购啊？ 所以要出公告噶， 系啊， 所以我冇讲紧边间公司咯、啊。 好，我繼續講。不過剛才 Kitty 講開蟹粥呢、即係令我諗返起一樣嘢呢，就係咩呢，就係嗰、那個蟹粥啊。我有一個方法呢都幾好呢，就係、是、可以自己整蟹粥嘅。咁幾好，我突然之間諗返起都好想自己試下，唔係試自己再次整返呢個蟹粥，因為真係好簡單。我嘅整法係點呢？去街市買隻蟹。我同佢講，同個靚仔講啊，靚仔，唔係佢講多肉嘅，因為我要買肉蟹，我又想有少少高得㗎，多肉嘅，我中意食肉，跟住買一隻蟹翻嚟嗰陣，我又唔想洗嘅，不如你又幫我劏埋先啦，你幫我沖劏一劏，跟住整埋佢啦，我翻屋企就係過一過水就算，我好懶嘢咁樣，咁我已經慳咗好多功夫啦。系咪即系嗰啲蟹佢帮我咩嗰啲咩腮啊，帮我切走晒啦。然后咧，咁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咁啊我啊中意食嗰啲日式咧，头先 Kitty 讲日式蟹粥嘛。咁啊攞嗰啲日本米咧，咁啊落一壳，跟住落都系电饭煲嘅啫。就好似今朝你讲嗰个同电饭煲结婚嘅嘢，系啦，都系电饭煲嘅啫。跟住你咪正常咁样去到加嗰个水啦。加咗水之后咧，就将嗰只蟹咧好开心咁样就放咗喺嗰个嘅。饭上边 应该要好开心咧， 因为咧个蟹通常个背脊咧有一个笑笑喺度嘅，系 啊， 咁啊对住佢笑啫，总之阵间你就好食啦咁样。然后咧我就中意咧落多一样嘢，就变咗系日式嘅蟹粥，就系面豉啦。 哦， 个面豉咧，其实你落嘅时候咧，你嗰、那个同水个比例简单，譬如你自己一壳米嘅，你咪落翻相应嘅水嘅，你嗰、那个将嗰个相应嘅水咧减一半，然后就另外嗰半咧就攞。落普通攞嗰啲湯羹咧，一筆筆啲面豉出嚟就開水，咁另外嗰半咧就用水去到即係整翻佢，跟住用面豉湯，用面豉水去到咧就浸落嗰個米嗰度，跟住再冚埋個撳掣， 咁就得啦， 整完咯。 嗱，我揾個食評家同你評論一下你呢個食法先，阿睿，聽唔聽到佢就係講？ 我、有聽到啊！ 有啊，食評家係咪？ 食評家 係正。 阿小白正話講嗰個方法，啱唔啱？好唔好食？ 好食， 真系， 系，因为其实冇乜嘢，你可以食到鲜味，啱唔啱？ 啱， 系啊，同埋佢就将佢自己中意食嘅嘢摆晒落去啫嘛，有乜所谓啊？ 将即系又食到嗰个面，因为你通常系咁噶啦。如果大家好似我咁啊，唔系好识食日本嘢咧，有啲面豉嘢你就觉得喂，真系日本嘢， 食日本嘢， 冇人识食 嘅。 嗱，跟住泡菜系 kimchi 一样， 系啦， 冇错， 你啊，风骚快活人啊，要加持咗之后，你呢一镬嘢咧，呢镬嘢啊， 呢 一 煲。 劲咗， 系啦，咁啊变咗嗱，嗰个蟹个姐姐又已经帮我剥晒嗰啲蟹壳啊， 系啊， 咁啊已经搞掂晒啦。我冲一冲水，放落嗰个饭煲入边，咁加少少面豉水落去，咁啊最后变埋个粥啦。揿个掣，你真系已经一餐。我需要做嘅系咩咧？冲一冲个蟹啦，落一落面豉啦，冚埋个盖啦，已经系大厨级嘅享受。 唔该晒啊，唔该晒啊，我就可以命名一个名。 咩啊？ 呢个粥叫做懒人粥。 系啊，咁懒喂埋你食好冇？真 咁又唔使。 咁就叫废人粥。 废人粥。 所以咧，大家有时间都可以试一试呢一个粥噶吓。 正啊！ 系不过我今日讲嘅咧，其实就唔系谂住讲蟹粥嘅，就谂住咧 走线啦，走线。 就谂住讲咧，其实最近咧都有好多嘅茶咧，我自己几中意饮嘅。所谓嘅茶咧就系咩咧？除咗系中意饮乌龙茶之外，特别中意一啲果，即系水果加埋呢个乌龙茶。原来配搭咧，真系可以好霹雳噶。例如有几种嘅生果咧，我几中意加落呢个乌龙茶嗰度嘅。例如系荔枝。荔枝即系之前嘅时候系啦，都有好多荔枝 都好夹啊！依家用个脑去谂嘅，乌龙茶加荔枝都几好。 咁啊，有呢个唔得啊！ 我荔枝好传统，我最多加冰啊，即系变荔枝冰，荔枝冰即系极其落系咁样饮啫。 咁红豆你都系加冰啊？ 红豆加红豆加冰啊，或者加粥都得嘅，红豆粥 都得， 或者加沙 红豆沙啊。好啦，除咗荔枝之外。 芒果，芒果其实大家唔知道有冇试过都拎去一嚿嚿或者将佢打少少芒果汁，其实结结地嘅， 冇啊。 然后咧就放落呢一个乌龙茶嗰度咧，出奇地原来系夹嘅，系啊，即系呢两种嘅水果，我自己觉得咧系有几多同乌龙茶咧 match 到嘅。 芒果加乌龙茶 系啊， 自制水果茶， 自制水果茶， 我真系谂起都唔开胃。 点会啊？ 好奇怪， 你叫我唔出声系咁解？我喺度谂紧个味道， 唔系好受欢迎。 蜜桃咯， 要讲翻系，诶， 蜜桃 系啦， 蜜桃茶啊嘛， 系啦，蜜桃茶 就啱啦，即系女仔真系系咪啊？系有芒果， 我都系唔得， 唔得。 蜜桃我成日谂起成熟时先得，其他我冇问。 咁咪得咯， 系咯， 成熟时都仲唔得，唔得喎。 仲有啲我觉得加绿茶嗰度都几好嘅，例如特别 系 配乌龙茶吓，山楂。山楂同埋玫瑰呢两种嘅材料咧，如果同乌龙茶一齐泡出嚟，我觉得嗰个味道咧系真系香嘅。 呢个我买 系嘛？ 系 咁山楂大家又可以去 去烧脂。 系啦， 烧脂烧制系啊，山楂烧脂烧制，你以前食唔少啦，山楂饼。 我细路仔嘅时候咯，大个唔食啊嘛。 唔系生虫嗰只。 我知嗰啲山楂啊嘛。 我哋讲嗰啲可能啲细路唔识，你讲乜嘢？ 边个细路？边个细路？我睇住咗啲姐入行嘅。 咪咯，好仔咯，咪细路。 边个细路？讲笑玩笑玩笑，继续食。 系啦，嗱咁所以咧就话，如果中意饮乌龙茶嘅朋友咧，就唔使话净系咧就一味饮翻乌龙茶。乌龙茶咧可以配好多唔同嘅水果，而呢啲水果咧加埋上嚟个味道咧，系可以令到水果同埋乌龙茶同时都好味咗嘅，系啦，咁啊亦都可以有除咗热泡之外啦，其实几欢迎大家可以试下冷泡。而家天气咧，虽然话就话夜晚收咗太阳之后啦，或者朝头早之前咧，都发觉几凉嘅，不过咧一去到中午咧，真系嗰种热咧系好辛苦嘅，所以如果你话，在公司啊，大家就系泡一壶嘅叫做冷泡茶的话咧，食完个 lunch 再翻公司饮一啖咧，话俾你真系醒晒个人。 喂，我相信佢讲，你觉唔觉得？如果你话等我阵先，我整壶乌龙茶，你会觉得有咁上下年纪。但如果你话有啲生果摆埋落去嘅话咧，就即刻将 青春咗啊！ 你觉唔觉得啊？系咪啊？系啊，即系你将佢活化咗。 我直头觉得成件事 O L 咗啊！ 系啦，我正想讲嘅就系少女咗嘅意思系 青春咗最少几多年？40年， 啱唔啱啊？烏龍茶就是你喝的，是不是？至於剛才你那些什麼即是那些 水果茶水果就是我們喝的， 是 Kitty 喝的， 很無聊啊，好無聊啊， image 來的嘛，你喝茶都要有 image 的嘛， 因為烏龍茶瑞姐真的說得好，烏龍茶就這樣喝的時候真的會覺得浸味可能有點 是啦， 我覺得浓烈， 以為你幫你還好 當然不是啦， 看你看你贊不贊成啊， 由剛才第一句說我的蟹粥好，我已經知道 已經知道他好， 同道中人 了，愛思的是 愛思的是 日文都讲埋啊，边个够你劲啊？ 你哋做啊，我先走先啦。 冇冇冇，自己冇得咯，冇咁样，俾个机会我。 唔系交换人次啦， 阿姨听朝翻六点。 唔系，其实时间差唔多，所以佢走先都啱嘅。 系啊，大家话你哋一阵间全部都走 先啦。好，最后风骚爆人。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